前往美国一样，但讨论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暂时未提交到特朗普的台上。而实施禁令的最大难处是如何确认哪些中国公民是中共党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华府正是考虑如何反击中共，强调必须以反映美国传统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白宫发言人说，总统特朗普不排除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而西贡更加录得超过1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3400米；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再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734点，跌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15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54，日元107.31，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7，人民币6.991，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54美元，卖出1,79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如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八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2小时，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啊，吓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嘅酷热天气警告咧，继续生效嘅一个早上，咁啊，今天咧就系星期五嘅时间啦，咁啊，希望大家喺今日啊努力埋之后咧，就可以轻松一下，稍微咧降低一下自己每一日啊听到好多新闻消息啊或者工作上带来嘅压力啦吓。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7月17日，咁啊农历咧方面就5月27嘅，咁啊希望大家都系继续努力啦吓。咁啊下个星期咧又有天气比较上热啦，又有大暑啊嗰啲，不过咧又有啲后生们咧又放榜啦，系咪咁啊？继续咧有好多唔同嘅挑战俾我哋，咁所以咧工作埋今天。然后咧，星期六日咧要有充分嘅休息啊，去到迎接每一天啊，上天俾我哋嘅难关啊吓。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喺直播室入边，率先啊为大家一齐咧主持节目嘅，一齐搵嚟更加多唔同嘅资讯嘅，嚟自二台嘅白元浩，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你身边会不会都有一些伙伴和你共同进退呢？和你共同进退是一件好事来的，但是你会不会不断和人比较呢？和人比较的意思是会不会挂住和人家比较，人家好一点你差一点，人家正一点你又没那么好，人家成绩高一点你低一点，人家业绩好一点你又没那么好。其实我们不需要去到比较，我们应该是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快乐，这个才是一个至理名言，一个对的方向。俗语都有话，所谓人比人就比死人，我们应该找到我们可以自己快乐的方法，又找到一班可以和自己共同进退，一起享受快乐得来的一种美誉，又或者是一种一起坚守，一起去到奋战，一起而退的队友。 双腿太重，追不到太阳，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康庄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冲洗信仰悲伤太广常，天空有怪响，静默竹土无恙，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 怎麼逼迫到失控，南黨的槍炮亦要碰，誰同進退，誰人怪罪，誰曾寫坑壯景致怎麼去，我若有淚不說羞恥畏懼，但卻害怕靈魂粉碎，來來去去何時會累，沿途走幾千公里怎麼退，這夜真睡發夢都很顧慮，夢到盡處誰容許我撐下去，誰曾寫坑壯景致怎麼去，我若有淚不說羞恥畏懼，但卻害怕靈魂粉碎，來來去去何時會累，沿途走幾千公里怎麼退，這夜真睡發夢都尽处，谁提醒我撑下去？ 一首歌曲嚟自 Color， 尽退。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初步局部地区呢，哇，都有雷暴，日间是酷热的，是啊，都知而家日间系酷热噶啦。市区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3度，新界仲要再高一两度。咁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天气方面都系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啊，但系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啊吓。而家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76%噶。酷热天气警告咧，咁朝头早嘅时间已经生效。最近都睇到啲新聞消息咧，就話有陣時喺中東又話有啲一群嘅蝗蟲飛嚟飛去，咁飛去內地方面啊，又食曬嗰啲農作物啊咁樣。好啦，蚱蜢啊、蝗蟲啊，到底有啲咩分別嘅咧？蚱蜢同蝗蟲咧喺都算得上咧係叫做蟲王嘅家庭嚟嘅。事實上啊，蝗蟲咧喺最好嘅環境底下啊發展，然後咧就會群居行為啊，涉及咧就係好多嘅佢哋嘅叫做數量嘅啊。蝗蟲本身咧唔係一個嘅物種。好啦，蚱蜢啊、蝗蟲啊，我哋咁樣都叫做統稱佢啦。佢哋都係一啲咧叫做食草嘅動物嚟嘅。咁啊，佢哋喺任何遇到昆蟲啊，佢喺任何遇到嘅綠色物質上面咧就係覓食嘅。有時咧就會喺農場降落嘅時候啦，咁啊不斷蠶食農場嘅一啲嘅叫做食物啊。對佢哋嚟講就揾到一塊肥田啦，對我哋嚟講啊食咗我哋嘅食物啦。蝗蟲其實喺好耐之前咧，都已經同人類啊發生好多唔同嘅戰鬥噶啦。點解咁講咧？佢又不斷咧喺以前嘅時候都已經會侵蝕咧好多我哋嘅農作物。不過咧，原來睇翻歷史啊，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咧，其實蝗蟲咧反而係一種咧就係蛋白質嘅來源嚟嘅。咁啊，真係睇你從邊個角度咧去到諗啦嚇。好啦，仲有一啲咧就係好似蝗蟲。 或者我哋有阵时会叫佢统称啊，叫做草蜢嘅，或者系蚱蜢。蚱蜢咧系经过不完全变态阶段地上栖息嘅昆虫，然后进入咗成虫阶段嘅时间。由于蚱蜢大多数咧都系啊占据地面啊，因此佢哋具有非常强大嘅后腿，佢哋嗰个大髀好劲啊吓。当佢哋受到威胁嘅时候咧，就过嚟跳。跳跳，啊！蚱蜢同蝗虫非常之相似噶，咁但系蚱蜢只系能够较短嘅距离飞行，咁啊呢啲叫做譬如草蜢咁啦，草蜢大多数咧都系单独去到行动噶，啊对一啲譬如系农作物咧，其实就冇乜特别大嘅威胁嘅，喺佢哋单独即系佢单飞嘅时候啦，咁啊佢哋呢个阶段啊吓，咁啊佢哋都系比较上混乱嘅。就唔會咧，好似蝗蟲已經成為咗蝗蟲嘅時候咧，就嗰種嘅群體出擊嘅感覺噶嚇。蝗蟲咧就係蝗蟲啊，喺合適嘅環境條件底下咧，就群居一個就係最大佢哋嘅特徵啦。咁啊，佢哋亦都係有佢哋自己嘅組群嘅。這個情況特別咧，喺一啲譬如受干旱一段密集嘅時候啦，突然之間有一啲肥田，佢哋通常都係咁樣一大堆咧，就飛咗出去，飛下飛下嘅時候咧，就有個習性就變咗一齊周圍飛咁樣，周圍揾嘢食，以極高嘅速度咧去到繁殖。啊，從一個叫做咧就係不斷咁去到階段變化。不断进化，咁所以咧对我哋嚟嗰个叫做农作物嘅影响咧，其实都几大噶吓。咁啊，虽然外观咧就相似，咁但系蝗虫咧结构上咧，其实亦都咧就系未必同同科嘅动物咧系完全相似嘅。例如系佢哋翅膀嘅坚硬度啊，或者系后腿啊，呢啲咧都系有些少嘅分别嘅。咁啊，当然如果系作为一种要保护农作物嘅态度嚟讲咧，我哋就要谂下点样可以对付到呢啲嘅蝗虫啦。草蜢咧，仲可以跳啲好啲嘅歌曲之余，亦都咧系可以唱啲好啲嘅歌俾我哋听。 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前面的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 魂却宝光举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望天叫好。 一首歌曲来自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面对住疫情的时候，很多康文署的设施都不开，但如果还想有些地方啊，简简单单可能拿落街就已经有的，可以点呢？不妨可以就去一去，譬如北角一带，讲到北角一带游街都是前身就是香港皇家游艇会的会所，现在变成了一个实验性的公共空间，不时举行一些不同的种族艺术。今日佢哋亦都會按照住咧，就係唔同嘅日子啊，有好多咧就係新奇刺激嘅一啲視覺上嘅刺激嘅，去到咧就係俾到大家。而且咧，北角電車總站咧，更加係一個咧就係打卡嘅熱點嚟嘅。我哋成日都會去到外國咧，就做一啲人哋火車總站或者佢哋嘅鐵路站咧，就做一啲打卡啦。其實香港咧都有好多咧就係精彩嘅一啲嘅美景嘅。嗱，翻嚟香港咧，只要你拍攝啊。就算不用相机的用手机拍摄呢，只要一个靓的角度都一样可以拍出呢就是非常精彩的画面同埋构图的。所以话其实呢礼拜六日啊，有阵时呢仲可以去一下一啲地方睇下日落啊，静静地咁样又唔需要呢就係怕去到呢就人多嘅地方都可以享受得到呢就係自然同埋一啲城市风光嘅感觉㗎。一家人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做嘅，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城市嘅脉搏同亲情。 谁和谁长吻到断气，像演戏。谁和谁狂奔于沙滩和雪地。 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圣诞未真正约会你？遗忘谁维修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常沉默，但我雷电夜总给你挽着臂。齐整过每日，我便满足，不祈求传奇。没有温柔和鲜花，但够顾家有用吗？忘掉了情人节吗？平日却一直留下。实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 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细节还不周到吗？同行是男女永远对幸福各有理解，谁明了男人的体质无法直白告解，人崇尚实际甜蜜话，怎么要有十戒？情愿你快乐，我便放心，不为与。 一首歌曲嚟自黎明嘅《顾家》，我哋呢个时候先听听六点半钟新闻简报。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九龙启德木园街一个地盘，寻日发现战时炸弹，警方爆炸品处理货人员仍然在现场处理。受事件影响，港铁启德站今早仍然要暂时关闭，屯马线一期列车不停启德站，来往启德站和钻石山站的列车服务暂停，来往钻石山站和乌溪沙站每15分钟一班车，来往大围站和乌溪沙站每5分钟一班。警方说，由于炸弹处于不稳定状态，启德一号面向地盘的居民，即是第一座 H 和 J 单位住户以及第五座 DEFG 单位住户需要疏散。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由于近日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急增，检疫中心容量紧张，卫生署检视设施和容量之后，认为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染病风险较高，必须预留一定数量的检疫中心单位进行检疫。至于从高风险地区，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和南非经机场返港的香港居民，抵港之后经检测排除确诊病人和密切接触者之后，其余检测结果呈阴性的人士相对风险较低，因此这批人士即日起在检疫中心容量饱和时，卫生署会视乎情况安排租用酒店房间，并且由政府送往酒店检疫。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英国外相蓝韬文通电话讨论 5G 网络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蓬佩奥和蓝韬文讨论到英国为了防止在 5G 网络使用不安全技术而作出的决定，双方同意合作推动发展可信任的 5G 网络方案。英国政府日前宣布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参与当地的 5G 网络建设，并且要求各电信公司在2027年前排除所有华为的设备。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批评英国的决定错误，又质疑英国能否对外国投资者维持开放。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水灾持续，再多5人遇溺身亡，令死亡人数增至71人，超过400万人受灾。阿萨姆邦由6月底开始持续落雨，其中图布里地区受灾最严重，当地主要河流布拉马普特拉河和支流的水位在高地有下降趋势，但一些低洼地区的水位就继续上涨。而在孟买，连日大雨导致两栋房屋倒塌，最少4人死亡，10几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两栋房屋分别位于西北部和南部，其中南部的该栋楼房早前已经被列为危楼。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 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早晨，各位听众，6:35的时间，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节。你们好，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9%的，今天是星期五，2020年7月17日。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卷浩陪着各位听众一起起身。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纸包饮品虽然方便，咁但系因为咧，即系由纸同埋胶等等唔同嘅物料组成，所以咧一直嚟讲都有个问题，就系难以咧去到回收啦。往往咧就系弃置去到呢个堆填区噶。环保团体咧咁啊，获得咧就系回收基金资助279万啦。咁啊，其实由今个月开始推行一个叫做现金回收纸包盒计划。做咩嘅咧？咁啊，以每一个咧就系5仙嘅价格咧，然后咧就向前线咧就系回收人员啊，例如咧就向拾荒者、清洁工等等咧收集翻呢啲嘅纸包，相当于咧就每公斤咧就大概系3.3。计划同时涵盖咧就系街角回收铺以及咧就系回收嘅出口商噶，两者分别可以获得每一个咧就系2仙，以及咧就每一个1仙嘅资助。所回收到嘅纸包盒啊，全部都会送到去本地唯一一个咧就纸包盒回收厂，咁啊循环咧就系再做噶。其实啊，每一年咧调弃去到堆填区嘅纸包盒多达咧就系24,500吨嘅。咁啊，但系回收途径咧就极少啊，于是乎咧，咁啊，环团就喺7月1日开始正式展开呢一个嘅计划啦。回收期咧就1年嘅，目标咧就系收集300公吨嘅一个叫做纸包盒噶。相比起24,500吨咧，其实个数目都仍然系差天共地，争好远啊吓。市民以及咧就前线嘅回收人员，咁啊向回收店咧就交一个纸包盒咧，就可以获得5仙。回收店啊，将纸包盒咧短暂储存同埋处理，收集一定数量之后咧，就可以咧就转运至到咧就回收出口商，咁啊就可以咧就系获得每一个嘅纸包盒咧就2仙。如此类推咧，就希望呢一类型嘅补贴咧就可以减少废物啦吓，同埋可以借助咧就系即系人民嘅力量，咁啊可以咧就做得更加多咧就回收呢一类型嘅工作。始终咧，本地嘅回收业咧，就仍然好需要咧，就系大家嘅支持噶。嗱，咁啊，环团方面就话到啦，目前计划已经获得3间回收出口商嘅支持嘅。咁喺全港啊，设立咗5个嘅回收中转站，分别咧就喺新界东北区、新界西北区、新界嘅西南区、九龙东区同埋港岛东区嘅。参与回收铺以及咧就回收车就有42间嘅。嗱，涵盖咗咧就系前线嘅回收人员大概380人。咁佢哋當然希望咧有更加多嘅回收點，咁啊令到大家市民亦都可以咧就更加多嘅回收途徑啦。另外，餐飲業日常運作亦都消耗大量嘅紙包盒噶，例如牛奶盒啊、紀念盒啊等等。 佢哋话到喺一个阶段咧嘅工作咧，就系将要集中咧，就系邀请餐饮业嘅人士咧，就加入啊。佢亦都会咧，就系为同区食肆同埋咧，就前线回收人员进行配对，希望呢啲嘅叫做纸包盒啦，就可以譬如免费交俾啲前线人员，咁令到佢哋咧就可以譬如补贴一下，甚至乎可以令到佢哋咧将佢哋手头上嘅一啲叫做收到嘅可以回收嘅纸包盒咧，就更加妥善咁样去到处理，真真正正做到环境保护啦。 最怕执起冷箭刺穿谎言，更怕撕开美满光影背面，往事如影，随心已偷走七年，冷雨滔天，难清洗污点，最痛再见却偏思念，更痛彼此有约不可兑现，要是回归原点，再相知一片，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原谅再些免自己找到放下勇气，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和暖滋味，成熟了辨别是非，改这爱日记，共你相对不合情理，仲未完美有缺陷味，出于痛爱细小谎言，那次出于斗气夸张冷面，往事情线无需再解释一遍，以免彼此无视泪流遍， 吉连斯亚嘅小方言，今天早上就唔系用小方言同大家倾下植物啦，系用真实嘅说话介绍一下真嘅花俾大家。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星期五嘅时间啊，喺我哋嘅职场后花园入边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喂喂， 早晨啊，各位， 你好，你好啊，喺啲听众面前打电话俾你啊。 我哋要精精神神啊，抗疫啊，继续 系啊， 抗疫啊， 抗疫嘅时候咧，但我哋都要有啲心情令到我哋开心翻，即系啲事情令到我哋嘅心情开心翻噶嘛。啊，种植咧都系一个方法嚟嘅，系咪？今日有冇啲好嘅植物介绍俾我哋一齐抗疫嘅香港人啊？ 植物咧好唔好咧，你睇你点样演绎。咁我今次呢个咧，我觉得几得意喎，个名叫做风雨兰。 哦， 就系点解咧？就是、你越落雨咧，佢越开心嘅。 咁开心 雨系啦，越有风雨就越开心。就我哋大家要吓、啊、遇到啲风雨咧，都可以自己去渡过呢个难关。 哎呀， 见到风雨其实你可以唔谂佢好惨嘅，可以谂佢好开心嘅一件事。 哎呀，你真系好正面啊！今日嘅节目。 大家喺呢啲情況之下，更加要正面嘅。 係啊，即係越係多風，越係多雨嘅時候咧，越係多驚擊啊，越係多挑戰就要點啊？我就越要做得好，啱唔啱啊？ 係係啊，過咗之後就更加開心啊，比平淡無奇嘅更加開心。 哇，好嘢好嘢！喂，咁我講下呢個風雨蘭先。其實咧，嗱，你 send 俾我嘅照片咧，我都見到咧，佢有兩種唔同嘅顏色嘅，分別咧就係紫色啦，以及咧就白色嘅。咁佢應該係有五個嘅花瓣。咁啊，其实个样子咧，每一朵嘅花瓣咧都系呈一个几长嘅椭圆形嘅，咁啊五个花瓣，然后咧就一条花茎啦，系咪？咁但系点解佢有两种唔同嘅颜色？同埋我发觉咧，佢花瓣即系五个花瓣中间咧都有一个花蕊咧系黄色嘅突出嚟嘅，又似一条黄色草咁样嘅。 你唔好再介绍啦，我再讲咩？我讲完之后，你嗰个完全咧就系、是、咧，因为我就俾一两张相小白嘅，点、解我唔 send 咁多俾你咧？我惊打爆你嗰个电话 iPhone。 唔紧要啦，你 send 俾我嘅嘢，我愿意接受噶。 因为风雨兰咧，其实石蒜科嘅一种，即系其实佢本身好似一个咧根状，你水仙咧咪有个根。球根嘅，其实本身就系咁样，跟住一个兰花嘅，即系好似兰花咁样嘅根状，跟住生出嚟嘅。咁、其实佢咧就系、是、有成品种多到咧就200几种噶。 哇！所以你send少少俾我啫。 两只色你就系啊，如果俾200几个品种，我哋就唔掂啊。 哦，即系红色、粉红色、黄色嗰啲，其实全部都有嘅。 全部都有粉红啊，激嘅粉红啊，桃红啊，黄啊，白啊。紫啊、橙啊、啡，點解咧？因為佢200几个品种，本身品種咁多嘅花都因為佢係比較容易啲生長，即係我哋叫雜交。即係點解咧？係好簡單，你求其咧有另外個嗰啲花粉飛落去人哋嗰、那個，即係你另外嗰個花粉度咧，咁就會生另一個品種出嚟，係非常之容易嘅。咁我變咗佢你嗰種顏色其實都係冇。數唔到俾你聽幾多顏顏色，淨係嗰個淨係上就係講個品種都有200几种。 嗯，哇，都好多。 係啊，佢其實佢好粗生噶，咁佢特別之處咧就係咧，佢其實可以有預知嘅能力。 嗯， 佢可以感受到個濕度，即係譬如咧，突然之間你係啦，你養咗呢個風雨蘭之後咧，你發現佢突然之間佢開花喎。 嗯， 咁就代表咧，可能咧會有。好快就會有一場大雨發生。 喂，佢真係即刻開嘅，即係譬如兩個鐘頭之後落雨佢開，定還是兩日之後落雨佢先，咁啊又一早開㗎。 咁又未必咁 exactly 講個時間嘅，因為尤其咧呢啲係以前一路落嚟咧都係咁樣嘅呢、這個品種。咁、世界變化咁大咧，又唔知佢會唔會有改變。但係大部分嚟講咧，如果佢突然之間開花咧，其實佢感受到個濕度喎，咁佢感覺到咦好快就會落雨啦。咁另外咧，其實佢樣咧，我俾其中一種你睇咧，其實佢樣咧，好似似百合噶。你講五朵花咧，其實就係、是、都係嘅，通常都係五六朵花瓣嘅。咁、但係有啲咧就好似開到好似百合咁，有啲咧就好似開到咧好似而家個叫鬱金香，按手動開個百合，個鬱金香咁。其實咧佢叫 ring lily。就叫雨百合嘅另外一個名字、因為佢落雨嘅時候又會開嘅。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咧佢咧因為佢顏色好鮮豔啦，我俾你睇到有好多種顏色啦。咁、但係佢都好容易會甩色嘅，褪色。 唔係嘛？喂，咁咪先，我問一問先。你話好多顏色嗰啲顏色又話會甩色，咁佢本身係噴上去㗎啲顏色。 唔係，我攞個甩色咧，唔係甩到佢成件衫都係褪色。例如你買你買一盆盆栽翻嚟，你啱開嘅時候嗰、那個譬如長春花，你記得佢好鮮豔嘅桃紅色，跟住慢幾日之後，可能變咗，又好似個深紅淺咗，跟住好似舊舊地喎，係呢一種顏色，佢自然嘅變化，唔係話會甩到你件衫甩色咁解，即係佢褪色褪色，係由深藍變淺藍變白，即係呢個係一個成長嘅過程咯。咁其實咧佢。褪色反而比較快一啲嘅，佢可能係朝頭早嘅時候應該係最鮮豔嘅時候，即係你起身嘅時候見到哇係最鮮豔，咁跟住就會一路褪色。可能第二日嘅時候咧，你再影翻張相嘅時候咧，可能會同第一日就有啲唔同。 哦，咁特別㗎，原來呢只都 其实咧，每朵花都有褪色嘅，但系呢个咧就比较快啲咁。 系系，咁好似生命周期都好似好快咁，唔紧要啦。系咁啊，但系如果你话落雨嘅时候咧，佢就话会开花啦。咁诶，嚟紧有大风嘅时候，佢又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反应咧？ 佢冇乜特別反應，但係佢咧係風雨都可以生存嘅，即係幾堅強嘅花嚟嘅。你記得佢都唔算係弱弱的，佢花瓣都比較厚大啲，唔係好似長春花，哇薄到好似即係仲要薄嗰張紙咁薄，都唔算咯。咁其實佢品種有好多種嘅。另外咧就係其實佢室內同埋室外都可以養嘅。 哦，即係佢唔係話因為佢叫風雨蘭，咁佢落雨打風都冇問題，但係其實佢會室內佢又種到，即係佢唔會因為室內嘅環境太舒服啦，佢反而就生長唔到咁樣。 唔会，但系室内咧，你都要有阳光照啦，即系摆窗边啦，你唔好摆喺你个书房入边系长期熄灯啊，或者你个杂物房啊，唔可以啦。 嗯、 你要摆喺一个地方咧，系佢起码要四一个一日里边应该有四个钟头嘅光照、 嗯。 其实所有动所有唔系动物吓，所有人都系其实，佢所有花啊草嗰啲，其实咧都有四个钟头咧，你要接受阳光，咁反而佢食饭啊，你有阳光先做到光合作用噶嘛，咁、 哦、 所以佢就起码要四个钟头嘅光照。咁其实而家譬如你话。水都好重要嘅，你要养得佢靓。咁、 啊、 有阵时你会话，其实最好咧呢、這个风雨兰咧，佢最好就放养啊。 放养放动物啊？ 系啦、啊，去、啊、山边啊，公园啊，室外啊，咁啊可以吸收到即系太阳啦，又可以落雨嘅时候咧，你唔觉得落完大雨之后啲花特别靓咁样开得？ 都系，你又讲得啱嘅。 公园嗰啲，系 啊， 本来已经今朝见到佢已经即系危乎咁样啊，原来下昼落咗场大雨之后，你夜晚翻嚟见到佢生得好靓、 嗯。 其实我就系见到呢啲咁样咯。咁、 嗯、 但系如果你话哎呀唔得，我都唔会放喺出边嘅，我都系最多放露台啊。咁有阵时你翻工啊，又淋唔到花啊，冇人帮你淋啊，咁点咧？因为最近我发现咗一样嘢。但我嗰度就唔 work 嘅，但有啲人可能會 work 嘅，即係譬如咧，原來你裝個你好多人分體式冷氣啦，啊原來你一個咧係叫做嗰啲分體式冷氣之前一身叫做咩冷氣啊？窗口式係。 窗口式係。 窗口式冷氣咪會滴水？ 而家都有，但係你諗滴水佢養住佢啊？得唔得噶？ 我嗰日睇一篇文章，好好笑。咁佢就话：，既然如果大家咧都可能翻工啦，好忙啦，屋企又冇工人帮你淋花，或者冇屋企人帮你淋啦，咁、因为咧太热啦，香港。咁、你放喺咩位置咧？可能你放喺一个你自己嗰个冷气机嗰、那个出边嗰个滴水嗰个位咧，放喺度咁，佢咪可以间唔中帮你滴下水咯，或者即系楼上滴水。 系唔系噶？ 咁起码有水，因为我而家发现咧，我一日系要淋三次水啊，我屋企啲花，因为真系太热太。太乾啦，唔知咩事呢排，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都會死嗰啲花。咁、呢個題外話啦，當然最好就自己淋啦嚇，呢、這個其中一樣嘢啦，係、啦。 哦，咁啊，佢性價比方面又點咧？個價值？ 都系啲唔好贵嘅花嚟嘅，都平嘅，即系唔会话几百蚊盆啊，都系几十蚊盆啊咁样咯。因为佢嘅品种有好多嘅，咁花墟可能就会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咁、其中咧有几个品种咧系我特别你见到嗰张相咧，我系特别中意，亦都可能会特别普遍。 花墟都系叫风雨兰咁样噶。 风雨兰其中嘅品种咧，我就 list 咗几种出嚟啦，佢有200种啦。咁但我 list 特别啲啦，当然我哋吓唔会 list 好闷嘢啦。其中一个咧，我俾你头先俾你嗰张相咧，就叫做肥嘟嘟， 肥嘟嘟 或者叫半丽丽，系真系咁讲，半嘟嘟。点解咧？因为花瓣冇肥嘅。 系啊系系。 我唔知你有冇睇翻我个 Facebook 同埋 IG， 佢我之前有介绍过咧，喺郁金香点样人手我帮佢有一个郁金香开花，佢就系似我嗰个郁金香开咗花，用手帮佢开花嘅时候嗰、那个形状，就系、是、六片好厚肥嘅花瓣。 用手帮佢用手帮佢开花，即系你夹硬撬开佢咁样啊？ 是啊，但是都有啲技巧嘅，唔系 咁梗系啦，你嘅花艺师嘛，系咪？我 大家都做到嘅、大家都做到嘅。系郁金香将佢开大咗，用手动，而家好兴啊！嘅屋听众都会知啊，种开即系玩开花嘅人都知，而家欧洲都好兴啊，就系、是、用手将郁金香开咗花，变成佢嘅形状咧，同、原本嘅郁金香系完全颠覆咗佢嘅，咁、样。咁呢个咧就系、呢、這个肥嘟嘟咧，其实就喺、其实而家喺都系网红嚟嘅，即系都系 IG 或者咩成日都会见到佢。咁佢系其中一个风雨兰嘅一个品种咯。佢就系、你见到粉红啊、桃红啊，中间就翻咗系黄色咯。咁、另外一个咧就可能系花墟见得比较多啲啦。 系 就叫做初恋。 初恋啊？ 系啦，咁佢咧就白色花啦，咁佢同肥嘟嘟咧就唔同，佢花瓣一样都系六片啦，但系咧佢就系细嘅，幼细嘅花瓣同埋白色花，就中间系即系啲人起个名嚟嘅啫，就话佢好似即系喺其实喺好多地方都好受欢迎嘅呢、這个，咁、 哦、 就系可能要爆盘嘅，咁我转头就俾啲相你咯。 哦，好好好好，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吓，留意一下呢个风雨兰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喺入边啊，咁啊香味就冇乜噶啦，系嘛呢啲应该。 冇乜，冇提到呢个香味咯。但系应该冇啊，系啊。佢盆栽栽种植物咧，好似咁鲜艳呢只系比较少有花味、香味嘅。 明白，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咪有机会咧就可以试一试呢一个风雨兰。今日唔该晒安，我哋下个星期又搵你出嚟啦。唔该晒你，拜拜。唔该晒安啦。咁啊，有一啲嘅叫做交通消息同大家睇睇噶。咁啊，运输署喺上午6:43就宣布啦，启德站附近嘅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屯马线一期。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今日继续留意住电台、电视台最新交通消息嘅同埋公共运输服务嘅广播啦。 再没有运气敌对或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如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40岁。为时未晚，就算没法分享，也总可以再分担。Yeah， 仍心。 歌嚟自 Edgar，See you next time。我哋先听听龙虎榜嘅精选啦，转头神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7:07嘅时间啦，而家就开心机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系生效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啊，除咗咧就系有白元浩已经坐咗1个钟头之外，另外一位拍档 Barbie 都已经翻咗嚟啦。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我发觉你今朝早开始已经好精神啊吓，把声 系 啊，你今朝早开始嘅时候已经咦咁精神嘅咁， 平时。颓啲啊？ 冇咁精灵活泼咯， 有咁嘅事。 系啊，我感觉到你今朝一开始嘅时候已经好精灵。 可能因为期待已久嘅星期五啊， 系啊，可能系啦。 Happy Friday 嘅效应底下啊嘛， 都 关唔关事咯？ 我都有少少呢个感觉嘅。不过为人父母嘅我哋咧，就觉得咧，其实虽然话就话系叫做假期同埋周末啦， 系啊， 不过都系心态上嘅啫。 我哋嗰句咩 啊？点啊？ 叫做臭仔攰过翻工， 咪就 系 咯。 系啊， 所以其实星期一系好攰嘅，因为咧嗰星期六日咧系完全将你所有嘅精力啦、创意啦、心思同时间都俾晒做亲子活动。 而家咧即系喺叫做疫情期间啦，咁我哋要谂好多嘅活动俾小朋友咧，真系绞尽脑汁嘅，因为学佢又冇得翻。即係就算有得翻，而家暑假啦，係咪先？咁你又要喺度諗下，到底佢做咩好呢？咁樣，同埋咧，你已經即係譬如以我屋企個小朋友為例啦，咁佢今年 K2 嘛，咁佢其實翻學今年都翻咗只係翻咗2个月啫。 係咯。 咁你諗下，原本係1年嘅 syllabus 咧，咁你已經有2个月咧係交咗俾幼稚園啦，其他嗰啲你自己執生喎。你有咩橋都已經係咁諗，諗到個腦咧都已經腦汁都冇埋啦。 所以咧，我其實真係真心好佩服小白同埋你太太。 我都佩服你啦。 唔係，你 K2 我覺得真係難啲，因為咧我聽好多身邊嗰啲家長咧，如果係幼稚園 K2 咧，其實係最緊張噶。 係咩？ 因為又要 去小學啊。 係啊，好似話係要預備嗰啲咩面試啊，乜乜乜乜咁樣啦。我甚至乎有一日咧喺呢一度咧食飯嘅時候咧，即係排緊隊等微波爐叮飯咧，就見到我隔離組嘅同事，其實我唔識佢，佢都應該唔識我。跟住咧，大家就講起啲小朋友嚟啦。咁佢就話：我個仔咧今年咧 K1 咋，但系咧已經咧research 定一大沓咧關於升小學嘅資料。 係啊。 跟住我話嚇唔係嘛 K1 啫， 可能係我逃避現實啫。 跟住我就喺度諗啦，咦？我有個好同事係個仔 K2， 但係佢好似好 relax。 死火俾你咁样讲一讲， 唔系啊，我唔系觉得呢样嘢 系咪我太吊儿郎当咧？ 都唔系，但系其实我觉得你呢个真系好好，因为咧而家呢啲家长嚟讲咧，好少好似你咁嘅心态噶，同埋咧你俾好多时间俾仔仔自己去发掘自己中意做嘅嘢咯。即系疫情冇办法啦，因为你个仔都好中意啲户外活动噶嘛，好似你咁噶嘛，好体育健将嚟噶嘛。咁其实你系难过我哋噶，因为譬如我哋嗰啲咧，平时都中意喺屋企搞啲搞路嗰啲咧，咁都系搞啲搞路啫，继续。咁但系你咧平时唔系噶。一时又带个仔去打波，一时又带佢去行山，一时带佢踩单车咁。咁依家全部唔去得嘅时候，咁点算咧？ 系咯，所以咪搞尽脑汁咯。咁因为细路仔咧，有阵时候，譬如佢太过活跃嗰啲咧，好似我屋企嗰个咧，哇！佢真系喐少一阵咧，佢都身痕嗰只性格。 你仲要氹佢？ 系啊，要氹佢啊！所以喺屋企咧，要用佢嘅视觉同佢倾偈啦。 用佢嘅视觉同佢倾偈系点做？ 即系下下咧都系。同佢好似同一陣線咁樣，你當佢係你嘅朋友，咁你知佢得而家啱5歲人仔啫嘛，咁你同一個5歲人仔傾偈，其實你要將自己 tune 咧 tune 得好犀利，因為佢好容易咧就會因為你蹲起個阿爸阿媽款，跟住佢又會覺得扁嘴啊，咁已經開始有呢啲嘢，咁你想氹住佢開心，然後咧就可以藉住譬如藉住運動或者藉住快樂嘅情緒繼續去學習咧。呢啲真係家長嘅心思嚟嘅，你諗下佢一扁嘴，佢又唔想做功課，咁佢唔使翻學啫，咁佢都有功課噶嘛，要學校攞功課噶嘛，咁嗰啲功課邊個教咧？咪又係我哋自己教咯，係咪？教寫字啊嗰啲全部都係，咁你入邊都係自己做埋阿 Sir。 係啊， 係啊，大家都繼續努力啊嚇！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Toby 啊，冇呢一个烦恼啦。不过咧啊，我哋原本有个烦恼，而家都冇埋。交通方面嘅系嘛？ 啊，系啊，冇烦恼啊。吓，两位啊，早晨啊， 早晨 Toby。 系咁咧，个烦恼系咩咧？就系较早前启德站咧就发现咗战时炸弹嘅。咁而家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咁所以屯马线一期列车咧就回复正常嘅。屯马线一期列车服务咧已经回复正常啦。咁喺爆水管方面咧就提下大家啦。窝打老道去翻渡船街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咧中线就封闭。咁喺府 山道咧都有爆水管，上山方向近住平定道慢线封闭啊。虎山道上山方向近住平定道咧就慢线封闭。咁隧道方面咧，咁多条隧道暂时都系正常嘅，路面咧就净系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就系咁啦。 咁疫情期间星期六日通常 Toby 有啲咩活动啊？ 有啲咩活动？ 有啲咩好介绍咧？等我哋听众嚟听下先。 好介绍啊，其实都系即系而家唔系好敢出街咧，有时候咧即系变咗喺屋企真系。 有冇帮手煮饭先？ 少啲啊，不过买餸都偶尔会嘅。 哦，几乖喎你又。 偶尔啫， 偶尔就系又唔系。 而家嗰啲啊，即系可能偶尔都冇噶，好多。 哦，系啊。 系啊，等食噶嘛，好似我呢啲咪喺屋企等食。 咁就。都是做下呢啲咁樣咯，咁間唔中可能都係煮，淨係煮飯嘅我負責咧，即係煮餸嗰啲就唔關我事嘅，咁我就係煲飯啊咁樣咯。 OK， 咁然後或者喺屋企度即係耍廢啊，真係 耍廢， 即係 新 term 嚟㗎。 又唔係嘅，我呢個 term 唔知邊度聽過，就係啲即係喺度 hea 下，求其揾啲嘢做咁樣咯，真係揾啲嘢搞下，可能上下網啊。就是做呢啲嘅，撳下電話咁樣咧，係啦 hea 咯，咁咪一日。 學咗個新詞語。 係咯。 系啊， 咁禮拜六日咁，而家疫情期間有冇啲即係令到自己快樂嘅方法啊？ 真係上網睇啲自己中意睇嘅片咯、哦、，YouTube 好多嘢可以， 即係做宅男啦， 笑一單嘢有啲咩？ 以為有咩點子？ 冇啊，真係冇得戶外啊嘛，有得戶外就好就開心好多。 係， 佢嘅變通咧就係好簡單嘅，即係總之冇得出去咧，明明平時講到咧自己好中意去行山啊呢樣嗰樣，跟住翻屋企睇片咯。 係啊，冇得出去行啊嘛，咁樣咁危險。 喺屋企做下運動咯，室內都可以做運動噶嘛。 可以跳下舞咯，係聽阿 Didi 講佢哋會跳舞喺屋企。 爹哋屋企跳舞 嘅咩？系啊，佢屋企跳舞嗰啲健康嗰啲舞 健康舞啊， 系啊， 哦，咁我想睇佢跳。 系啊，你可以睇下佢系即系出晒汗咁样，好劲。 系啊， 系啊。 哦，问下佢边只舞可以介绍下先。 系啦，佢好灵活噶手脚， 系嘛？系啊，灵活过你啦， 梗系啦，我好硬嘅嗰啲手脚。 系啊，木球公仔嚟噶你。 系啊， 好啦，唔同你讲住啦。 好啦，拜拜。 阿 O 等紧啊，拜拜啦吓。好，早晨啊 ，O。 等都唔紧要，几有趣啊！你哋嘅讨论。朝头早讲下跳舞，真系留喺室内嘅地方啊，安全一啲啊。 系啊。 归纳你哋头先嘅讲法。好啦，讲下天气先。咁啊，天气咧。都唔錯嘅，因為都係雨過天晴啦。因為早啲嘅時間大概五六點咧，我醒咗，哇落 好大雨啊！其實五點幾係啊，其實再早啲嘅時候咧，三點幾都又落過一場好大嘅雨啊。 嗯， 係咁，所以即係估唔到啊！今日臨出門口嘅時候，反而咧，哇曬到熱辣辣啦，個地下又咁樣咁都好嘅，灑一陣雨咁樣唔好哇乾曬咧，好。好辛苦，其實你諗下，有太陽都接近咗有十幾日，都連續都係猛太陽、猛太陽、猛太陽咁樣咧。咁中間回一回氣啊，俾一兩日陰天嚟唞一唞啊，咁樣咯。咁啊，令到大家即係體感上都舒服少少啦。可能係因為落完雨嘅關係咧，温度方面我感覺上咧都涼翻熱熱。咁當然你話哇，清涼就講唔過去噶啦。不過咧就即係可能灑完雨之後就。感覺涼快少少啦，咁啊唔知呢一刻啊酷熱天氣警告已經出咗嚟未啦？ 出咗嚟啦，都冇走過， 冇離開過 啊！喺度 嗱，酷熱天氣警告咧冇離開唔緊要，病菌咧即係好想佢離開啊！ 係啊，所以大家防疫嘅措施要做得好啊！ 你頭先未問啊 Toby 禮拜六日有咩做嘅？ 係啊，依你有介紹啊？ 我即刻喺度諗咧，我禮拜六日原先真係有 plan 啲。活动或者运动啊，但是可能因为你个确诊数字真系哇都超过咗五十咧，即系每一日啊单日咁样计咧，咁难免真系有少少惊嘅。 系啊，所以见你啲朋友咧，成日约埋一齐打波噶嘛，而家唔打波玩口水战喺度。 冇啦，系啊，佢哋喺度互相隔空骂战啊，其实都系炒作下娱乐新闻啫，因为你都知道。而家娛樂身份都冇乜得報啊！ 係啦， 疫情嘅關係， 我見你哋籃球都喺度講喎，而家娛樂新聞 係啦，係啊，好似啲 NBA 球員咁樣 trash talk 啊嚇，講啲垃圾説話，希望惹到別人嘅注意啦。咁點不知真係惹到啊！咁啊有趣啊，不過近排又封翻場啦，咁啊大家忍下手啦，打籃球嘅朋友咁啊、有機會啊約埋小白一齊打下波啦，係 啦。 但系都要等疫情啊放緩啊，或者即系疫情離開我哋先啦、啊。我真係有一個信心係疫情會離開嘅。雖然好多專家都話，喂新常態嚟㗎啦，你學下點樣同 病毒共存啦咁样。咁我唔系好信， 我 觉得 听到新常态呢三个字，我心都嚟一嚟， 系啊，不安啊，唔好系常态啦。 最憎呢三个字，我最憎新常态呢三个字啊。系咁，但系即系讲嗰个咁讲啦，希望即系香港人个个都健健康康啦。 啱啊，啱啊。好，咁啊，转头快啲翻嚟一齐睇下体育啦吓。 好 啊，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啊吓。而家系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咧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酷热天气警告啊，现在生效啦。其实睇翻天文台嗰个九天天气显示咧。除了星期一咧，係有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有有嚿雲同埋有少少雨之外咧，其他全部咧都係個大太陽，好熱嗰個太陽嚟嘅、所以咧酷熱天氣警告似乎都會陪伴住我呢一段長時間啦嚇。而家咧就係室外氣温28度，相對濕度81%。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廈咪講環保咧 ，Bobby。 冇錯啊，咁啊不過咧今朝早咧除咗講環保議題之外咧，亦都順帶咧介紹埋一個咧放鬆心情嘅方法俾大家，可以參考下。 同環保有關嘅放鬆心情方法。好，听下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就讲下啲环保嘅议题啦。今朝早咧，请嚟绿色和平嘅 Francis 啊，早晨啊 ，Francis。 Hey， 早晨啊 ，Bobby。 Francis 啊，我知道咧，而家疫情期间咧，香港人咧嗰种抗压嘅情绪咧就好压迫啦吓，都会成日谂下咧有啲咩方法可以舒展下自己嘅心情嘅、 哦。系啊，好多时都会去下即系郊外啦吓，即系放松下身心咁啦。 系，但系而家可能都尽量避免外出啦，只能够咧就睇住啲资讯先啦。希望了解咗多一啲放松嘅方法咧，心领神会啦吓，感受下嗰一种放松嘅精神。迟啲咧等疫情过咗之后先去咯。 是啊，咁啊，或者我今日咧都想同大家即系介绍一种咧，可以即系舒缓身心嘅方法嘅。咁咧就有一种方法咧，就叫森林浴啊。阿 Barbie， 你有冇听过啊？ 森林浴啊，嗱，森林就应该系森林嗰两个字啦。咁但系浴系边个浴呢？ 就冲凉啊，沐浴嘅浴啊。 吓、啊，唔系啩？唔通真系荒山野岭走去冲凉？ 其实咧，呢个森林浴咧就唔系话啊喺个森林入边即系摆个浴缸冲凉嘅意思。而是就讲緊呢係沐浴喺森林嘅大自然嘅即係氛围之中啦。咁其实香係呀，咁其实香港人嘅即係嗰个生活节奏都即係好急啦。咁有时我哋会一心几用咁。咁就算行山呢，即係唔知你有冇留意呢，即係有时都会遇到啲行山客呢係行得好快，好似唔知过咗去先咁啦。 走马看花，或者拎住个电话囉，好多时打卡呀影相呀咁囉。 是啊，其实就咁样去享受大自然呢，就有时就会错过咗一啲即係好微细但又好好嘅风景啦，而个心呢亦都未必可以安静到落嚟。咁係啊，咁其实森林浴呢佢就係好强调呢要放慢个节奏啦，喺个大自然嘅环境入面呢好放松嘅。咁佢亦都会话呢就要打开你身体嘅五官，去感受下你周遭嘅环境嘅。咁譬如话係慢慢去睇下即係旁边嘅景色啦，闻下空气中里面即係啲即係青草嘅味道啊，听下啲风声啊，搵隻手去摸下啲树皮啊咁。咁其实用个五官同个自然去结连咧，就系达到个身心治疗嘅即系一个效果啦。 虽然我而家咧身处嘅位置咧就四面都冇窗啊，但系咧我听阿 Francis 咁讲咧，我都幻想到哇，如果真系身处一个郊外嘅环境啦，呢一种森林浴咧都几能够净化自己内心嘅。 其实呢个概念咧就即系最初系由即系日本嗰边即系提即系提出嚟嘅。咁经过即系多年嘅推广咧，而家又去到即系台湾啊、韩国啊、欧美啊，咁近年香港都有嘅。咁但系嗰、那个即系亦都有啲团体咧，去间中举办森林浴嘅活动啦。咁啊，会有啲导师咧去带你用咁特别嘅方法享受大自然。 咁听落又几得意喎。虽然佢个名咧就叫森林浴啦，香港咧就应该唔会揾个森林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啩。 咁其实香港呢我哋都叫即係几好彩啦，即係好似表面上好似係一个即係石屎森林咁样。咁但係其实呢我哋係有40%嘅即係面积呢係郊野公园。 咁我哋同嗰個即係大自然嗰個嘅關係都係好緊密啦。咁另外我哋亦都即係有一啲即係市區裏面嘅公園啦，譬如維園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如果話真係想接觸大自然咧，其實都好容易，喺外國你要揸架車去好遠，咁、但其實咧，可能我哋喺香港咧好行山咁，哎話禮起手話去就去咯，咁所以我哋要去享受大自然，即係唔好話森林浴好似好複雜啦，又話摸下棵樹啊，去行下山，呼吸下清新空氣咧，其實係即係。好容易嘅事係得天獨厚啦，香港。 咁但係咧嗱，如果講緊話真係要做到呢一個森林浴嘅治療效果咧，其實咧要幾耐嘅時間咧？係咪即係我去一去公園啊，望下啲花花草草啊，呼吸下新鮮空氣已經做到㗎啦？ 有一啲研究顯示咧，話其實你喺森林入邊行30分鐘咧。已經可以降低身體入面一啲即係壓力嘅荷爾蒙嘅濃度嘅，咁你嘅脈搏就會慢翻啲啦，血壓又低啲，咁啊個身心就可以放鬆啦。咁另外咧，其實即係有仲有好多科學研究咧都有講即係大自然對身體嘅好處啊，即係譬如話有啲腦神經嘅科學研究就話啊，咁你睇多啲綠色嘅嘢咧，就可以即係減低個焦慮症。同埋即係抑鬱症嘅風險啦，咁亦都有另外一啲研究就話樹木會釋放一啲叫芬多精嘅物質咧，去增強你嗰個免疫力嘅。咁所以就話啊，我哋好似好即係一種即係賞識咁樣咧，去大自然就好啦。咁但係其實咧係有科學嘅實證咧，去即係證實呢一種即係自然嘅即係治療嘅力量嘅。 我其實有聽過咧，外國嗰啲專家研究過話咧，即係如果有啲人長時間高血壓咧，出去散下步都係有幫助，唔知係咪都係關事嘅咧？ 其實是啊，所以咧近年咧，即係歐美有啲即係醫生咧嚇，佢哋去醫譬如高血壓啊、過敏症啊、糖尿嘅時候咧，除咗話俾病人啊，你去食藥之外咧，亦都會開出一個即係叫做大自然嘅處方啊，即係話咧叫佢哋除咗食藥之餘，仲要咧花固定嘅時間咧去接觸大自然，散下步啊，去下海邊啊，其實就係希望喺即係用多一個即係自然嘅方法咧，幫助病人去舒緩病情咯。 係嗱，咁啊頭先咧記得阿 Francis 講話咧，其實森林浴呢個概念咧就喺日本嚟噶啦。咁嗱，香港未算係發展得話好有定點啊，或者係推介嘅一啲地方咧係做森林浴啦，就只係得一啲團體去整一啲導賞團咁啦。咁好啦，日本方面嘅发展又系点样咧？ 咁日本就系呢个森林浴嘅一个发源地啦。咁其实当地嘅政府都系好支持嘅。咁就投资咗，即系已经系即系超过$1,000,000咧，去研究呢个课题啦。即系科学方法话俾大家听，为佢嘅即系有啲乜嘢好处啦。咁而佢喺成个国家而家咧，已经系有62个。認證嘅森林療愈基地啊，咁每年咧都有即係數以百萬計嘅國民咧，就去行嗰啲嘅即係特別設計嘅森林步道咧，喺即係一個即係自然嘅環境裏面咧去放鬆身心啦。 其實有呢啲標籤都幾好嘅，即係咧如果想去邊度放鬆嘅話咧，就可以睇下邊一啲地方咧係標注咗咧森林浴嘅地方，咁就可以去嗰度放鬆下心情咯。 係啊，其實就。即係當然去下大自然本身已經係有好處啦，咁但係即係講到即係特別去突出呢個治療嘅作用咧，就希望即係鼓勵更加多人咧就去即係去注意自己身體嘅健康啦，去揾一啲即係方法咧去即係放鬆自己，特別咧城市人個即係工作壓力好大啦。而家個疫情咧，又可能會令我哋好焦慮啦。其實我哋係有方法咧去舒緩自己嘅情緒咧，去即係健康翻啲。咁啊，而家即係大家因為即係去唔到外國旅行啦，咁啊即係可能放假都會想去即係郊外啦。咁呢件即係一定係好事嘅。咁但係希望即係大家咧，即係去享用個大自然之餘咧，都要去即係珍惜我哋呢一個嘅即係咁好嘅寶藏啦。咁希望即係大家啦嚇，行山記得唔好即係亂咁抌垃圾啦，唔好圍下火種啦。咁我哋亦都要即係關心一下一啲即係發展項目對於即係自然生態嘅威脅啦。例如係即係最近政府有嘅東大嶼人工島計劃，咁其實有啲環保團體都睇到咧，喺嗰個即係計劃嘅水域咧係有一啲即係受保護嘅雀鳥啊，一啲罕有嘅珊瑚啊咁樣。 咁其實喂，如果我哋有宗地嘅話，咁可唔可以即係避免去即係破壞個環境咧嚇？咁畢竟即係香港有一個咁靚嘅自然環境，其實係即係經過好多年嘅努力嘅去保育啦，我哋應該繼續去即係好好珍惜啦。 聽阿 Francis 咁講咧都啱嘅，即係而家咧疫情期間，大家就唔可以去第二啲地方或者國家嗰度遊覽啦，反而咧就可以將我哋嘅目光咧聚焦翻喺本地一啲咧好靚嘅自然生態啦，又或者係我哋未去過嘅一啲地點，可能咧就會觀察多咗咧，我哋自己呢一個地方咧擁有好多本身嘅資源同埋生態，咁啊係時候都要諗下點樣去保護佢哋咧，令到我哋以後疫情過咗之後咧，本地遊嘅時候咧都繼續可以睇到呢啲咁靚嘅風貌啊！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Francis， 系唔该晒。 晨光大学。It's like strawberries on a summer evening, and it sounds just like a song. I want more berries and that summer feeling. It's so wonderful and warm. Breathe me in, breathe me out. 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生效了，现在29度啊，热的天气底下呢，令我们想起如果有西瓜吃的，而且是开心。 Harry Styles 的作品啊， Watermelon Suga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启德站附近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屯马线一期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广东省政府调整由香港入境广东人士的防控措施，除了经批准的公务、商务豁免人员、跨境司机、跨境学生以及符合粤港澳三地隔离互认政策的人员之外，其他人经深圳湾口岸或者港珠澳大桥入境的时候，必须持有香港政府认可机构发出的72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境之后仍然要接受14日强制检疫。特区政府表示理解，并且会作出相应配合，又说留意到暑假刚刚开始，加上本地疫情突转严峻，部分市民可能北上，令到内地口岸和检疫措施超出负荷。有见及此，粤港两地作出磋商，呼吁市民前往广东的时候必须确保持有有关证明，否则不能够入境。领展今明两日关闭慈云山中心的商场和街市，以便消毒。商场和街市将会在星期日早上六点半重开。重开之后，所有进入商场和街市的人必须佩戴口罩。领展说，关闭商场和街市是由于区内的新型肺炎传播风险上升，场地关闭期间商户可以进场，但是必须事先向慈云山中心办事处登记。另外，食环署宣布，由于牛池湾街市和北河街街市相继有市民确诊，两个街市今晚将会提早在晚上7点关闭，而 以作深层清洁消毒工作，预计需时大约四个小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同英国外相南涛文通电话，讨论 5G 网络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蓬佩奥同南涛文讨论到英国为了防止在 5G 网络使用不安全技术而作出的决定，双方同意合作推动发展可信任的 5G 网络方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咗启德站先啦。咁较早前咧，启德站附近就发现咗战时炸弹嘅。咁而家事件已经处理好啦。屯马线一期嘅列车服务回复正常。屯马线一期列车咧服务系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咁喺新界方面咧，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青龙头对出。咁喺虎山道有爆水管，虎山道上山方向近住平定道嘅慢线封闭。虎山道上山方向啦，近住平定道嘅慢线封闭。窝打老道咧都有爆水管嘅，去翻渡船街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嘅中线封闭。窝打老道去翻渡船街近住油麻地嘅消防局啦，中线系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会会长何仲平医生， 忽然间有咁多嘅 case， 即系嘅本地嘅个案，而你有好多根本唔知源头啦，咁所以呢个咧系令我好担心嘅。咁所以我谂咧有几样嘢啦，大家一齐努力啦。你想成功，唯一方法就每个人都努力嘅啫。市民嚟讲，最紧要口罩冇得倾噶啦，食洁液一定要噶啦，同埋保持个社交距离。而家最惊嗰样嘢咧就唔系嗰食客，系本身个员工方面。你一个员工如果有事，可以惹到好多个食客噶啦嘛。有时有啲员工咧，我呼吁咧。有冇咩唔舒服咧？真係要睇醫生啦，唔好死頂，唔好又我捱住發燒都捱住先，千祈唔好就即刻睇醫生。同埋咧，潔手嘅方面都係要好緊要下嘅。食客嘅員工咧喺個洗手間咧，咪仲番簡清洗，呢個最好嘅方法嚟嘅，最好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係呢斯拉人，為咗抗疫，要避免聚會同大型活動。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一个香港男仔遇上嚟自印尼嘅太太，点样带佢认识香港文化呢？ 我系 Nick， 我太太系一个印尼嚟嘅女仔，我会介绍太太睇电视剧集，尽量去了解本地人睇紧嘅文化，令到佢翻工又可以同人有话题，贴地啲。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思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寻觅自善，寻觅最真。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朝早七点三十七分啊，翻到你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啦。哦，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 星期五呢，可能琴晚你已经有劲睇波啦，特别是皇马嘅粉丝啦、 啊， 可以支持到自己球队喺主场啊二比一啊赢维拉里尔啦，咁啊顺利捧杯咯，咁样系咪啊？ 系啊，顺利捧杯啊，即系斯丹自己都话咧、其实西甲嘅联赛啊，嗰、那个嘅叫做战斗咧， 系。 比歐聯更加辛苦，因為佢話到咧，歐聯你好有咧，就每一場個計算啊， 係。 但係西甲佢實在太過長啦，成個嗰、那個 賽程啊、賽季啊，係啊。 咁同巴塞嗰個較勁又其實好辛苦啦，係咪先？咁所以咧，佢就今年有一個特別啦，第一就係受到疫情影響啦。今年個聯賽係譬如佢哋嘅隊長拉莫斯都話到是奇怪的， 係 成個賽程是奇怪的，咁所以今年仲要係一個落後嘅情況底下， 係。 一復賽嘅時候，佢哋冇輸過，全勝嘅姿態咧、 啊， 去追過呢個巴塞。所以今年對皇馬嚟講咧，嗰、那個嘅獎杯咧係更加振奮人心啊！ 係啊，咁啊，特別喺隊長沙治奧拉莫斯咧捧杯嘅時候咧，都感受特別良多啦。不過都有啲古怪啲嘅賽果，譬如琴日咧，巴塞隆拿咧喺自己主場咧一比二輸咗俾奧沙辛拿喎。 係啊， 咁你估唔到啊？ 放屁嚟嘅呢啲，根本 其實你巴塞應該最後嗰場。踢埋佢有个靓啲嘅落幕啦，因为点解觉得系巴塞大意失荆州咧，或者好似小柏咁样讲有少少半 h 踢咧？其实以巴塞嘅实力咧，赢奥沙辛拿咧系依时嘅件事嘅，咁啊，仲要你上半场已经俾奥沙辛拿整咗一粒咁样啊吓，咁、但系即系依然总比数咧二比一啊，输咗俾奥沙辛拿喺主场嗰度，咁啊对主场球迷交代唔到啦，咁啊转个角度讲埋英超啊，喂英超 美斯都发烂渣，你知唔知啊？ 系啊，咁但系佢发烂渣都冇用啦，佢自己 发烂渣都冇用， 即系你作为一人球队，你自己踢得唔好咧，就你可以发自己脾气咯， 即系证明咧佢剪翻当其时巴塞称霸世界嗰个嘅发型系冇用咯。 系啊，咁啊，唔知发型影唔影响心情啊，定心情影响发型啊？呢个就真系不得而知啦。转个角度讲埋英超啦，嗱，英超琴日李成咧二比零啊，赢咗石飞联啦，咁啊意味住咧李成咧啊稳如泰山噶啦，应该咧有机会啊踢到即系呢个欧洲赛啦。咁但系有得踢到欧洲赛。究竟是歐霸定歐聯呢？暫時都未知，因為呢佢同佢一齊較勁爭緊第四個席位嘅呢就係琴晚呢水晶宮對曼聯，曼聯呢亦都作客2比0贏咗水晶宮喎，咁樣睇返積分榜方面呢，暫時得失球差呢都係李成呀壓到曼聯呀，即係應該就係第四位嘅位置啦、 啊、 反而呢 佢得失球爭三球， 係啦，石飛聯呢輸咗波呢，咁石飛聯隨時射返落去第八第九位都未頂 呀，射緊㗎啦，而家第八呀， 係呀，所以真係可以话系风起云涌啊吓，咁啊英超踢一场咧，即系踢到最后啊，你都唔知边队咧有得踢欧洲赛啦，究竟佢踢欧洲赛系踢欧联啦，定系欧霸啦？咁另外咧，咁啊仲有护级方面咧，亦都咧非常好睇嘅，咁啊今晚啊吓三点钟咧就有场护级大战啦，就系韦斯咸。这个锤仔帮啊就对咧屈福特，咁啊屈福特又系都算无欲无求㗎啦，因为阿屈仔嚟讲呢，其实佢好早已经攞咗一啲足够嘅分数啦，咁样咁啊再讲多啲内文俾大家听下先，咁啊韦斯咸呢对屈福特呢互吸啊六分波啊，基本上呢比赛入面呢获胜嘅一方呢已经可以提前上岸㗎啦，两队波呢赢波嘅关键呢基本上呢落喺啲射手嗰度啦，咁啊但系呢两队球队咧复赛之后咧一度连败，咁啊互级嘅危机深重咁样、 嗯， 究竟咧鹿死谁手咧？究竟系这个韦斯咸可以留低啊，定还是屈福特可以留低咧？咁啊，总之呢啲球赛咧就冇得按照正常实力去谂噶啦，或者去正常实力去分析噶啦，因为点解咧？其实去到互级咧，大家咧都已经会扭尽六任啊，或者咧出一啲咧平时唔会出嘅一啲招式啊，或者浑身解数咁样咧，去务求赢波啦。咁因为留翻英超咧，除 咗個名好聽之外咧，其實咧最後背後都係嗰啲商業利益啦。咁你贊助又會多啲啊，入場嘅球迷又會多啲啊。咁講緊即係你疫情唔會無止境噶嘛，總有一日會開放翻，俾啲球迷買翻貴票入場支持球隊咁樣啦。咁啊呢個就係、是今日值得留意嘅一場比賽啦。咁你話喂足球方面仲有啲乜嘢可以留意啊？轉個角度咧，去近啲香港嘅地方啦，去下澳洲喎、啊。咁啊，澳职联咧，咁啊复赛啦吓，咁啊澳职联方面嘅复赛咧，咁啊头场咧就系呢个 FC 悉尼啊打头阵先啊。喂，澳职联咧重开咧，重启呢个赛程咧，就有啲新嘅措施可以同大家讲下，都几疯狂噶、哦。咁啊，34日可以做啲咩咧？就系、是、完成27场嘅常规赛，基本上咧 赶头赶命， 日日都踢波，日日都踢波，日日都踢波噶啦。咁啊，喺呢个新南威尔斯州啦，同埋昆士兰六个嘅球场嗰度作赛啦，季后赛咧。咁你知澳职联好搞笑嘅，佢咧如果去到前六嘅话咧，就会踢一个叫季后赛嘅澳职季后赛咁样啦。咁又会8月22号开始嘅，咁啊季后赛嘅决赛咧就会8月30号开始啊。咁啊喺疫情期间咧就会暂停使用啦呢个 VAR 嘅系统啦，咁啊其实世界各地好多嘅球赛都系咁样噶啦，就唔用 VAR 噶啦，每场咧每队咧可以增加换人嘅名额去到5人啦，咁啊开赛前一个小时咧就会进行咧择号噶啦，咁啊决定开球嘅一方，咁啊唔知点解一个钟头之前已经要择号咧，咁啊呢个就有少少拗头同埋唔系好明白嘅，咁可能赛会方面嘅一啲规定啦，咁啊睇翻澳职联咧。即系停赛之前嘅积分榜咧，第一位 FC 悉尼，第二位咧墨尔本城，第三位咧就系威灵顿凤凰啦，咁啊接住就系布里斯班斯考啦、帕斯光辉啦、西部联等等嘅，咁啊至于榜尾咧就系中岸水手啦，中岸水手咧踢咗22场咧，净系赢咗4场嘅啫。咁啊，真係好渣嘅一隊球隊，踢22场波咧，贏得4场，和得1场，有17场都係輸波， 係真係差嘅。 係啊，咁啊，真係要諗諗計仔啊嚇。 都唔係場場和波添啊，大部分都輸，仲要。 係啊，咁啊，中意 冇曬士氣啊，其實一隊波咁樣。 冇啊，算啦，係啊，呢啲、啊、都係放棄啦。 出場預咗俾人笑咁啊，嗰種心態好差。 或者為咗降班啊，不過講到升班降班咧，今年 J League 好喎，咁啊都幾顧全大局啊，知道大家咧今年咧都迎來好多經濟嘅難題啦。以至有啲球員咧都有機會俾人裁員咧，所以咧日職特別係 J 一嗰度咧，佢唔降班喎、 啊， 今年 係、哦、啊， 唔降班我覺得幾好啊，即係就算你踢得 翻今年成個嘅班底咁啊，明年再來咁樣 咯，係啦，即係你正常，譬如啊，成個聯賽入邊踢得最差嗰兩三隊，咁有機會降落去 J 二啦，咁樣越早聯賽啦，咁啊今年冇呢支歌仔唱嘅，咁啊算係。啊，都幾守望相助啊！我自己覺得 J2 嗰啲又想拱翻上嚟啦。 係啊 ，J2 都會上嚟噶，所以下年總共成個 J1 嘅賽季好似 total 有22隊定20隊嘅球隊咁啊，再同大家 check 翻啦。 有排踢嘅就係 唔緊要咯，球迷福氣。我覺得 J 啲幾好睇啊！依家係啊，特別又多翻啲喺海外踢 海外嘅升級球員啊， 翻去 J 啲嗰度踢波咧。咁 伊尼斯達啦， 係啦、啊，類似啦。咁同埋有啲日本球員都係由細睇到大，佢仲係踢緊咁樣咧。咁、我又覺得都幾好啊，可以睇下咁樣。咁啊，快速講埋呢一個咧 NBA 嘅叫做咧，哇！揾啊，誰是呢個感染啊，或者唔守規定嘅，有條 hot line， 即係有條熱線出咗嚟。咁啊，嗱 NBA 咧將會有機會喺7月30号喺呢個奧蘭多嘅主題樂園嗰度舉行啦，咁樣。咁但係你都知道美國嗰度疫情好嚴重啦。 係啊，其實我自己雖然咧都睇到 NBA 嘅球員而家入曬去嗰個體育城入邊啦。但是都仲系好似好多隱患。第一，啲球員又唔 偷偷買外賣、 偷偷買外賣啊呢啲咁樣，即係其實你睇到佢哋嗰個嘅叫做行為咧，都係曳曳地嘅。佢哋好唔甘心咧，俾人困咗喺入邊，有乜困獸鬥？ 系啊，咁所以亦都真係有啲確診者喺入面會有機會會發現啦，咁樣。咁但係咧NBA 方面咧就為咗大家唔好偷偷地出去 party 啊， 叫咩上鎖啊都門？ 唔係啊，加咗一個電話熱線啊，即係譬如 求助熱線嚟㗎嗰個。 係啊，係。 叫做檢控噶，檢控噶，即係譬如小白見到另一個球員唔乖咁樣先算啦，咁你就話喂阿 A 球員唔乖啊，佢 舉報佢。 出去買外賣仲要唔戴口罩添啊，仲要周圍吐痰添啊，咁樣可以舉報佢咯。 咁我舉報佢有咩？ 佢會懲罰㗎，或者冇得打比賽，或者受到賽會方面嘅強烈譴責㗎，或者會喺媒體嗰度公開放大你，你好曳啊咁樣。 如果冇得打比賽嘅話咧，咁我相信大家都會好落力。檢舉 係啊， 因為隨時你見到對方嘅主力啊走咗出去買外賣， 係啊， 咁你就檢舉佢，對方就少咗個主力啦。 係啊，不過呢一種檢舉咧，其實隊中咧有啲朋友仔就唔多中意，譬如灰熊隊嘅中鋒啦、高拔啦，同埋咧佢啊爵士隊嘅隊友啊 Mike Conley 咧，其實啊都係覺得咁樣咧就唔太尊重啊隊友咯，而且咧咁樣會破壞信任。嘅關係嘅， 咁係噶啦，所以咪話咪檢舉對方球隊嗰啲，唔好檢舉自己嗰啲。 陰謀論咁樣諗啊，即係有啲好勁嘅球員通常打開正選噶嘛，跟住有啲坐開板凳 嗰啲咧， 板凳球員，成日都唔換我出場，等我見到你咧，即刻買外賣啊出去啦，嗱唔戴口罩啦，等我檢舉你。等到你冇得出場，我就可以 想有圖有真相， 我就可以咧，哇坐到咧正選嘅位置啦，咁樣打做到先發嘅球員啦。咁究竟會唔會有呢啲事呢？咁我哋梗係唔希望發生呢啲事啦。不過調翻轉頭，你咧做得乖乖仔仔咧，又唔會俾人檢舉嘅。 啱啊！ 咁所以咧，希望呢一個電話熱線咧，就係、是、做一個制衡嘅角色啦。意思就係、是、即係守規矩嘅就應該守規矩，咁、啊，即係互相信任嘅就應該互相信任啦。呢、這個都係几新颖嘅一个措施，我都睇咗成廿年波，我都未见过有个电话打去告人啊，好似我哋小学生咁样， 我告你啊， 我告你啊，我话俾风纪听啊，话俾咩事听？哦，一开始会讲出嚟，哦，你做咗啲咩曳嘢？我话俾 Miss Lam 听，咁样通常系咁啊，唔知可能 Barbie 都听好多啊，旧时细个系嘛 ，Barbie 都岌头啊，通常都会互相指责，跟住咧俾人告嗰方咧，立即会讲话你头先咁乜嘢啦，我告你先啊，即系大家攞咗个优先权，睇下边个发球先 咧。系啊，咁啊，如果想发球先或者想做正选咧，系即系要啲心机，特别如果喺啲大牌嘅叫做球星阵中咧，要做一个正选，绝对系一件难上加难嘅事啊。其实如果要喺皇马嗰度做正选球员好难嘅， 系 嗱明年咧，大家即系日本传媒都 九保健英啊， 九保健英啦，因为佢哋啲数据就话到，其实九保健英咧个盘扭能力咧系相当之高啊， 系 喺西甲方面咧，咁啊个人嘅平均人数啦，咁啊以美斯一个咧就可以通常都可以过到53次咁讲啦，九保健英佢就话到系28，咁啊佢话到九保健英嗰个其实个人能力非常之高，咁啊睇下而家佢哋咧就唔知系咪开埋盘添啊，即系到底九保健英嗱马略卡就会降班啦， 系啊。 系咪都都 睇翻皇马踢啦，我自己觉得。 咁睇下斯丹会唔会收翻佢，咁然后就活用呢一位19、20岁嘅年轻将领。咁啊，明年嘅时候咧，咁啊可以即系叫做为皇马出分一分力啦吓。 嗯。 唔知道佢会唔会咧，可以同皇马嘅一班叫做大牌嘅球星咧，真系啊将心比心，大家一齐咧。好好地交流，踢多啲好波俾我哋睇啦。 一体このままいつまで一人でいるつもりだろう。だんだん自分を憎んだり、誰かを羨む。今 私の思い出と私の夢見がちな憧れ優しくなれたよ 球员之间都是要拿个心出来跟领队监制是不是监制啊他们领队都是一样啦是不是要拿个心出来才可以踢到好波的。一首的作品不知道是不是都是可以唱出就是久保建英的心声啊来自这位的日本女歌手叫做爱妙。爱妙的赤裸裸的心。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国际新视野啦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今朝早呢都不忘呢要继续同大家讲下一啲呢同疫情相关嘅国际新闻啦。咁啊讲到呢就係美国啦。咁大家都知啦即係美国嗰个确诊数字呢同埋嗰个每日新增嘅确诊个案呢都好犀利㗎嘛。咁、所以呢即係喺佢哋嗰度发生嘅一啲新闻嚟讲呢如果佢哋都能够成功喺有一啲嘅 case 入面呢係抗到疫嘅话呢咁、应该呢对于我哋嚟讲呢都可以做一个借镜啦。 係啊係啊啱 啊。咁讲緊嘅呢就係因为呢有两个美国嘅发型师啊。嗱剪头发大家都会有少少胆战心惊啦呢排。 係啊好似係其中一个都矮矮地嘅活动。 你够唔够胆去剪头发啊小白 我暂时都未要。等疫情退少少先囉。 因 为太近了那个接触、 哦。你因为觉得个接触近所以你担心的、 其实我之前都有去过剪头发的他是又给了我的眼罩啊。 眼罩都有啊。 眼罩都有啊。是啊跟住、又有个、口罩当然有啦、甚至乎洗头的时候他都说你洗头都是戴着个口罩。 我以为他说你自己洗的先生我给个空间你。我不入去了。 咁洗头的时候都是戴着个口罩洗。湿了就湿了啦但是起码都戴着啦。已经很足的了。但係都仲有少少擔心咁樣 咯。我自己覺得都 OK 嘅，不過咧心態上咧，即係我都覺得小白呢一種咧謹慎咧係好嘅。咁因為咧講緊咧美國咧就有兩個髮型師咧就確診啦。嗱，其實咧幾得意喎，因為咧佢哋咧分別咧都係喺五月份嘅時候咧就已經出現一啲咧有新冠肺炎嘅症狀咁啊。初時咧就係咳嗽啊。又或者是即是呼吸好像觉得不是几畅顺咁啦咁。咁但呢两个人都分别以为自己呢只不过是因为敏感啦气管敏感啊鼻敏感因为佢哋话呢年年呢咁上下嘅时间呢都会有呢一啲气管啊或者咳嗽呢唔舒服嘅症状嘅。咁、所以呢就不以为然啦。咁继续返工啊即係好似头先呢有啲讲法哇即係千祈唔好话諗住自己少少事都当冇事。而家真係有少少事呢都要即刻去求医啦。 冇 错。咁呢两个发型师呢就即係一个非常之坏嘅榜样啊佢哋照返工之后呢并且係帮140个顾客呢是做过这个剪头发的服务。 咁好生意啊佢哋。 其实都几得人惊。即是这两个人分别在七日里面是服务了140个顾客的。 哇咁真係好危喎。 好啦咁到佢確诊嘅时候如果而家呢话俾你知哇你曾经接触过一个確诊嘅发型师喎咁肯定都人心惶惶啦咪先。咁、于是乎呢就真係呢搵返一好彩呢发型屋都有记录嘅。我搵返呢140名嘅顾客呢就去做呢个检测啦。 係点呀点 呀。你估系有几个中招 系咪有一半啊 系咪即係通常而家你都会觉得哇通常接触亲 嗰 啲。 嗰个传染力好强啊 系 啦。嗰啲新闻。 都应该会总有啲系確诊啊挂咁。呢个呢数字实在即系令人都几惊讶嘅呢就系点呢 是零確診。 咦、好喔、 啊。冇錯啦。 都是好消息喎、 啊、 這個 好消息啊。因為通常我們聽這些個案接觸過呢就、啊、通常、附近啊或者身邊的家人啊朋友啊都難以幸免啊咁。咁但這個呢就講咗啦。原来全靠呢两个发型师咧，喺、一觉得自己唔舒服开始就有佩戴口罩， 哦、 而且咧就真系戴足，即系剪咁多个嘅客人嘅头发嘅时候咧，都真系 keep 住有戴口罩。咁、所以咧。140个客人里面呢是零个验到 确诊。哎呀咁就好啦。即係虽然确诊咗咁但係佢哋因为有品啊即係做呢个防疫措施啊、即係免至到呢就係又有大规模嘅爆发啊。 係啊咁呢个呢就真係大家都要记住一定要戴口罩啊。 咁 系啦，咁总之记住啦，一定要戴口罩嘅时候咧，咁就可以好似佢哋咁样咯。就算真系 touch wood 啦吓，有啲咩大吉利事咧，遇到啲病毒啊或者系菌嘅话咧，都唔会俾佢哋感染咯。 Help me, my God, it's got messy. Least I got the bestie, 'cause we put on one hell of a show.Waiting, I just keep on waiting for the final curtain, 'cause I just can't let go of your love. Ooh, you say my name like you know my dark side. Ooh, can't be the taste of the tears that I'll cry. Ooh, slow grenades.Blowing up my mistakes, so why don't I stop it? So got time for me to stop it? It's like a part of me must want it. That's why I'm not running from it. Can't get straight. It's blowing up in my face, so why can't I stop it? So got time for me to stop it? It's like a part of me must love it. That's why I'm not running from it. 哦，幾好聽喎呢只歌， 係咪啊？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咧，呢一種嘅。不过我哋嘅时间所限咧，只系听到少少啦。 下次播翻个祝福俾大家听啊。 系啦 ，Slow Grenade Ellie Goulding 加上咧 Love 嘅歌啊。 咁下次咧就可以听翻个竹本版本啊。留意住晨光第一线啦。出边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紧嘅。而家先听听8点钟嘅新闻简报啊。 系暂停向相关人士发出签证。情况类似特朗普2017年禁止部分穆斯林国家民众前往美国一样。但是讨论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暂时未提交到特朗普的台上。而实施禁令的最大难处是怎样确认哪一些中国公民是中共党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华府正是考虑怎样反击中共，强调必须以反映美国传统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白宫发言人说，总统特朗普不排除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36，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7，人民币6.991，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842点，升7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42美元，卖出1798.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1-2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再提多你一次啊！启德站咧附近嘅事故咧已经处理完毕，咁而家启德站咧已经系回复翻正常噶啦，开翻噶。隧道方面的情况，从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月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月凤园路一段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一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犯人你胆大包天，草菅人命，本府包请今日就还戚秦氏一家13口一个公道。王朝马汉狗头铡伺候， 刀下留人。 包大人恐怕你违背咗法治精神喎。 吓， 今晚睇电视节目想点啦？认识咩叫人治，咩叫法治，同埋咩行为会破坏法治。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哇，咁快又星期五啦吓，嚟到星期五嘅早上时间啊，8:09啦，欢迎你继续咧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8点过后咧又多咗我呢一把声音啦。早晨，我系彭仔程振鹏，直播室咧仲有我两位拍档，有啊林慧 Barbie。 早晨啊， 有啊哦， 早晨彭爷。 哎，咁啊，小白咧就去咗啲打掃啊，做下啲，因為我哋要勤清潔， 係啊， 令到直播室咧就更乾淨嘅，係。咁我哋都輪流打掃嘅，唔係淨係做死一個嘅。 係啊，較早前我見到彭仔翻咗嚟已經係清潔緊㗎啦。 冇錯，我都係有鋪咧執嘢嘅妹仔格嘅， 係。咁啊，好整齊喎直播室。 係啊，所以我哋咁舒適咯，依家坐得。 所以我真係唔明點解會有其他同事咧可以咁瀨啡嘅咯。即系其实唔细噶啦，喺度打得工嘅，系难以置信啊！ 要开咪讲啊，希望同事们警惕下啦。 哎、我系佢哋嘅父母啊，真系激心啊！ 系啊，你等于我 教咗几廿岁都系唔识， 你等于我哋嘅父母噶啦。 我唔敢当啊，真系。如果系我激死咗好耐。 好啦好啦，咁星期五系 晨早流流就要我开火。 冇冇冇，紧守岗位，紧守岗位，同心抗疫啊！系、 讲天气 啊，好， 好啊，嗱，咁啊，今日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咁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数天咧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系就有1-2阵骤雨啦。 系咁啊！現時嘅室外氣温咧就29度，相對濕度86%啦。但係酷熱天氣警告咧已經生效緊㗎啦。 係咁啊！睇到我哋沙 三位的衣着咧，都系着翻啲白色主调子啊，因为都感觉到，喂，如果你仲着啲深色衫，真系几吸热下噶咯。 不过阿欧你。今日是咩啊？短褲短打定咩啊？ 短啊，短褲。 你啊好啦，真係啊，好真係好羨慕啊！你呢啲清風兩袖嗰啲人， 你管你係啊，你管理層通常都要著長褲啊。係 啦，如果我就好似你咁啦。 係啊，有冇可以？ 好多枷鎖啊！ 誒，唔緊要，有一日你去到高嘅位置嗰度咧， 我唔係已經去咗啦咩？ 再高啲嘅位置， 你大膽啊你！ 你可能改變到個穿衣嘅風尚啊，可以。 到時我就出個 IOM。 係啦。 全世界穿背心， 系啦， 冇错，系可以。 系因为咧呢个都系一个我睇过外国嘅报道咧，都有讲过呢样嘢。你有阵时咧，澳洲啊、美国嗰啲咧，热到好夸张噶。 当然， 你而家会讲紧有啲物料咧，已经话啊，有啲西装褛唔热嘅。讲真啦，啲西装褛唔热都热噶嘛。 不过拆打个拆， 系啊， 讲到话咧着西装咧，喺夏天嘅时间，于是乎出咗啲好短即系好凉爽嘅质料嚟做西装咧。我嗰阵时咧喺日本咧就系见到佢咧有啲咁样嘅设计， 系系， 所以我都买咗咧两套翻嚟。佢嗰啲咧就真系咧系爱嚟俾你夏天嘅时候咧。都是穿嘅長袖嘅西褲、長褲啦，同埋長袖嘅西裝褸。但係咧啲物料咧就係 麻質， 係 咪？ 唔係麻質啊，好似有啲似風褸線水嗰啲咁樣物質嘅 纖維嚟嘅咯。 佢仲抵死到咧，係折埋一個包嘅。 哇！即係燙都唔使燙喎。 係，你 正喎。 佢我諗佢嘅作用就嚟咧，夏天嘅時間你可能唔使見客嘅時候就唔需要穿到咁樣啦。咁你就擺定喺 office 啊，突然之間要見客，你可以即刻。拆翻個袋出嚟， 係啦，啊，好喎，呢個真係有備無患啊嘛，買定兩套。 如果係呢一啲咁樣嘅衣著嘅指引又 O 唔 OK 咧？嗬 ，OK 啦 ，OK 係嘛，無敵啊，簡直可以係。 咁啊好啦，咁啊俾啲時間我再努力啲嚇。 好，加油， 我再 我支持你嘅，我支持你嘅。 到時就男同事都可以著短褲， 耶， 唔係淨係一個男同事可以著背心。 係，喂，其實即係你有陣時女同事都會著啲短褲啊、短裙翻工噶嘛。男同事都可以穿短褲， 唔得，因為呢度有指引嘅。 知道。 要唔要我整個外部文件出嚟俾你睇啊？ 唔好啦。 啊， 小睇為妙。 嗱，你咧就唔緊要嘅。你 我係野仔嚟嘅， 二打六嘅啫，二打六就唔計嘅。 野仔唔緊要㗎。 係啦， 親生仔咧就會好啲咯。 係啦，好啦，咁啊，今日咧通勝話齋有啲咩事項留意先嚇？今日咧就農曆嘅5月27啦。咁啊，今天咧哇好多嘢。都適宜喎，出行啊！喂，我係啱啱講緊著衫裁衣啊，今日 OK 喎， 好少聽喎呢個裁衣都啱，估唔到啊！ 做衫咧， 好啊！ 另外咧亦都話今天咧適宜就係嫁娶，好緊要啊呢個啊！仲有咧就交易喎，今日適宜嚇，交易啊，睇下個市點啦，等一陣啊！咁啊，至於今日寄啲咩咧？一個字都冇。 啊，好嘢喎！ 咁啊，即系今日系好日咧。 嗯。 哦，咁啊，希望系咁样啦，亦都咧可以配合到你啊嘅生活咧嘅所需，同埋咧你嘅行动嘅日程啦吓。咁至于嗰啲嘅详尽嘅情况咧，当然咧就留待你自己去分析，睇下啱唔啱使啦吓。转个头好快，我哋又会揾财金达人同我哋分析下个大市啊。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嚟到星期五的市咧，未开之前咧，我哋要分析一下啦。 系啊，做个大市嘅前瞻，当然要揾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早晨，欧， 系， 听众大家好。 喂 ，Dicky， 琴日其实都讲得好准确噶啦，开市之前咧已经讲话，喂，有啲散水 feel， 咁果然啊，通常 Dicky 都会用呢两个字，果然系啦，我学咗啦，咁啊，真系啊，跌510点咁样啊，琴日港股讲紧就系恒指方面啦，咁啊，亦都你有讲嘅中心国际亦都有散水 feel 啦，咁啊，先讲咗大市先，咁啊，一阵咧科创板啊散水潮咧交俾彭仔同你倾下啦，好嘛 ，Dicky 交俾你啦， 好，即系我又唔敢讲话 即係果然啊，咩 妙事如神嗰啲係嘛？ 成如預期，即係唔好咁樣啦，笑我啫。 冇咁啊，咁中就真係中啊嘛！ 你嘅預見咧，你嘅預見係點？ 係係啦，我預見咧，尋日就係講話好明顯。即係有一啲可能會有個下跌嘅情況啦，尤其是我都警告，就係當有啲股份係真係即係完全脫離基本因素嘅時候，尋日都講咗個好客觀嘅狀態㗎啦，譬如話中三咁，哇，即係 A 股定價得百幾倍市盈率咁，其實即係有啲咩支撐呢？咁純粹就係基於呢、這、一個即係回歸 A 股上市嘅憧憬嘅啫。咁好啦，嗰、個表我不提啦，咁中心亦都 H 股都。顯著下跌啦，喺 A 股都其實都翻咗兩番嘅情況之下，咁當然我仍然係覺得唔好買住嘅，即係 H 股，即係呢個都要補充翻。喂，咁琴日跌咗好多咯，而家撈尾啊，而家平過 A 股好多喎。好簡單嘅啫，我亦都攞咗中石油嘅當年 A 股上市嘅狀態同大家比較，即係話 A 股可能譬如話好似而家呢一刻啦，尤其是科創板上市頭嗰幾日。都冇嗰、那個所謂漲跌嘅影響嘅嚇、即係任你升跌，咁、但係之後又會回歸翻一個有個漲跌停板制度，咁佢哋就兩成啦內地。咁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即係當 A 股如果你話個升幅比個招股價嚟講可能收窄，即係話簡單啲講佢要跌咧，咁其實 H 股咧。如果在香港就算有個很大的折讓都不會因為個折讓很大而當 A 股跌的時間 H 股可以升的，這個很客觀、所以如果 A 股是真的要跌的話呢， H 股一定都不會有運行的、雖然它可能有個很大的折讓，這個就是、過去就是我想20多年來就是 AH 股那個輪動的關係、就是連動的關係又好，或者是、其實他們兩者雖然就是好多機制啦，而家呢刻都已經譬如話有個別嘅，我唔係講科創板啊，譬如話可能係就咁樣 A 股上市嘅，無論喺深交所喺上證交易所都好，咁佢哋都兩地都有買賣，咁即係往往都好多時候係即係 A 股會係出現一個日價嘅狀態，係長年期都係咁樣，所以大家唔好。諗太多，即係唔好覺得話哦，因為 A 股有日價咧 ，H 股咧就一定要跟上去。其實可以係 A 股落翻嚟先。咁好啦，講到個恆生指數或者講到個大市咧，咁其實尋日明顯地咧就見得到 A 股係有個回吐，因為都升咗好耐啦，終於都有啲回吐。咁同埋回落嚟嗰下咧都即係幾全面嘅。無論係你話一啲傳統嘅一啲嘅舊經濟股份啦，又或者係一啲。舊經濟得嚟又好新經濟感覺，即係話佢哋 換過件衫， 係啦 個股價表現好勁嘅，即係係啦，即係總之你話新舊舊瓶新酒，新瓶舊酒，但係其實係我直情係講緊白酒，即係講緊嗰啲內地嘅白酒股，全部由茅台開始，全部都真係揸住都好矛，因為咧全部都跌成近一成嘅，咁所以坦白講升得多時回亦都回得急，咁亦都係。股票市場既有定律啦，咁我又唔係覺得好驚訝嘅，咁所以即係當 A 股即係有個咁大幅度嘅調整嘅時候，或者回吐啦都未話好調整嘅，都係一個比較大嘅獲利回吐。咁即係我哋港股要跟，咁亦都無奈地即係亦都一定受到拖累嘅。咁但係又真係好無到有偶，好吻合就係、是、上個禮拜四五我已經講話，喂恆指企唔到26,100咧。跌嘅喎，可能真係會回吐喎。今次咁又真係只可以講好不幸言中咗。咁未必話跌好多嘅。即係如果你話去到而家呢刻都25,000嘅邊緣咧，咁我又唔係話覺得個指數會係有個好大下跌嘅壓力。咁理論上啦、今日又可能會定一定啲先嘅。但又唔寄望到，但係咧。好可能咧就有機會就係喘一喘定先，因為要跌嘅，尋日都跌咗。咁你話講經濟基本面，可能大家又會覺得又唔明喎、喂唔係喎。 係咯，琴日 GDP 出嚟話唔使驚喎，第二季幾靚仔喎， 仲有得即係上升喎。 係咯，估佢唔到喎。 比預期仲要好喎、咁講真又係嗰句啦，嗱下下都俾大家估到嘅，咁啊股票市場唔使玩啦，個都發曬啦，係咪？即係等於去澳門，哇！一行到入去，一定係知道開邊樣嘅，咁又係贏緊啦，係咪？咁啊幾時輪到澳門博彩股贏你錢呢？咁所以咧，我往往都即係世事如期嘅、每局都充滿傳奇嘅。 咁啊，所以散股民咧就要留意翻啦，市况都有啲波动啦、嗯。 喂，不过波动得嚟咧，其实即系横向睇咧，呢段日子咧，嗰、那个嘅成交额喺香港方面咧，其实都 keep 住系高嘅、哦。你就算寻日咧跌500点有多咧，那个成交都超过2000亿、哦，即系见得到呢啲咁样嘅咁畅旺啦，即系其实都反映紧个市其实系畅旺紧。咁啊，似乎就算系跌啊呢啲咧，都唔系好即系带嗰啲悲观性啊。 希望唔太悲观啦。咁睇翻隔晚 ADR 都升翻啲嘅，升翻百几点嘅。 系啦。咁、如果系咁样嘅状况底下咧，即使我哋睇到咧，今日有一啲嘅即系财经版啲嘅分析咧，就话呢个科创板概念股咧就要散水啦，而家咁。咁啊，就算系见到咁样嘅分析系咪都啲散户股民唔使话即刻跟车咧？要 跟车太 贴 咁样， 可以先再听多啲分析先啦吓。 系 Dicky， 好嗱，而家你讲紧内地 A 股科创板，又或者喺香港即系一啲相关嘅股份啦。其实过去都有讲过嘅两个概念嘅，即系喺而家呢一刻，当疫症又再次出现，其实都唔多唔少对于香港股市有影响。咁就一就炒啲美國 ADR 就回歸啦，因為咧一講咁佢已經升定先。第二就係講咩？就香港嗰啲股份就回歸翻內地 A 股嘛。嗱當然啦，你話生化科技股又得，一啲即係互聯網啊，所謂嘅 電子 商貿啊，新經濟啊嗰啲亦都可以嘅。咁你話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回歸嘅趨勢嚟講咧，咁當然都會係呢啲所謂板塊主導，咁其實就兩地嘅相關嘅股份咧都有個同樣嘅表現嘅，就即係話大家都有個比較大嘅憧憬。咁中芯就係一個最好嘅例子啦，即係由港即係希冀憧憬嗰個階段，到佢真係落實有呢個計劃，到真正係回歸 A 股上市。但係又好有趣就係香港嘅股價都一如過去我講就係、是。是正式上市之前就开始散水，跟住上嗰下就暴跌，即系呢个就系嗰个少少嘅市场定律。咁都好啦，咁我你话咁跌完啦都，咁会唔会又定翻落嚟咧？咁我谂咧，开始又会睇翻多少少即系基本因素。即系嗱，如果你话真系要比较，咁我自己好客观你话，真系要比中心。可以予以比較的代工晶圓生產商，咁一定是台積電。但如果你話講到台積電同中芯，大家亦都可以好簡單攞翻佢哋啱啱出嚟嘅業績。台積電嗰個所謂嘅毛利率係進一步擴大嘅。而第二咧就係佢即係最食股咧就係嗰啲7纳米嘅產品。咁其實咧簡單講咧就係、是、越細咧就越矜 貴， 技術就越高。咁兩者比咧咁。中心真係落後咗好一截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喺呢刻呢一個股值咧，係完全透支，並且係過度地反映咗呢個回歸嘅憧憬。當然回歸係件好事，咁但係亦都唔好完全忘記一點，同阿里啊，又或者同啲第二上市嗰啲有少少唔同，就係話你話中心係回歸係好事，方創板係好事，咁但係其實內地投資者，喂，你話要買，咁其實佢哋即係其他嘅渠道。包括係即係所謂嘅互聯互通，咁其實亦 都 可以做到嘅喎，相關嘅股份都咁，所以尋日變咗咧，即係要跌嘅時候咧，啲即係所謂半導體股，亦都唔係跌中心一隻，就全線之前熱炒啲半導體股，全部都跌曬啦。不過咁，始終而家喺呢刻講緊中美嗰個關係仍然係即係唔理想啦嚇，唔好啦。咁大家都一定係會係喺啲知識產權啊嗰啲嘅產業嗰度咧係周旋嘅，咁所以即係擁有自己嘅一啲嘅，譬如話晶片嘅，你話代工生產都好啦。雖然有一啲嘅核心嘅技術都唔係中國自己，咁但係無論如何，呢啲一定係政策同埋政府會扶持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就再長遠啲咧，都問題都唔太大，真係短線炒呢一轉就散咗水咯。 係咁啊，產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特別係呢啲半導體嘅板塊咧，要留意翻個技術嘅含量嚇。OK，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多謝曬歐同彭仔。 唔該曬 Dicky， 咁 Happy Friday， 下個星期見啦。係啊，唔該曬， 拜拜， 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 O 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 平机会曾经进行一项研究，发现香港的少数族裔在获取货品及服务的时候经常会受到歧视，特别是找地方住、开银行户口和申请信用卡。就好像巴基斯坦裔的阿德南，他想在银行开户口，而银行助理经理就以他不是香港永久居民为理由拒绝他的申请。但是阿德南知道一些非香港永久居民的朋友都在同一间银行成功开设户口，阿德南认为银行是因为他的种族而拒绝申请，所以就向平机会投诉银行种族歧视。根据种族歧视条例，如果基于某人的种族而拒绝提供货品、服务或者设施，即属违法。而种族是指个人的种族、肤色、世系、民族或者人种，而无论是香港永久居民抑或非永久居民，都同样受到条例保障。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是芭比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的啦。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暖的我的被子。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今朝早咧就轮到我彭爷爷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即系收到嘅风啊。 嗯，有咩风啊？ 咁咧就其实咧都已经系上个礼，系咪上个礼拜咧？定系啊，今个礼拜三开始咧，我哋就实施翻一啲收紧翻嘅抗疫嘅措施啊嘛，即系政府方面。咁公布咧，其实就系上个礼拜五，系咪咧？定禮拜四咧，唔記得咗添，傻咗啊！真係咁咧，就上個禮拜嘅時候咧，就即係特首會同啲官員咪啊，即係漏夜咪同大家開一個記者會，就講啲指引嘅。 夜晚八點鐘嗰次 係啦，啊唔記得星期五啊，真係冇曬記性添。咁啊，然之後跟住咧就當中有講到咧，就究竟咧即係公務員隊伍需唔需要即係 在家工作、啊？ 係啦，在家工作咧咁樣，咁啊解釋咗嗰個唔需要嗰個嘅情況同埋個原因啦、啊，但係咧。其实睇翻咧，有一啲嘅商业社会当中咧，即系喺我哋啲机构咧，即系商业机构咧，佢哋都行动几快。原来咧有朋友咧就通风报信就话咧，佢哋自己嗰间公司咧都系一个外资公司嚟嘅，系、已经咧喺呢一个嘅政府咧讲完之后冇耐，已经出通知咧，通知啲同事咧系要即刻咧，由星期三，即系亦都系星期十五号开始咧、就系全部咧都已经系要在家工作啦。咁、当中咧系讲紧七成人在家工作， 哇！ 七成人， 好快手、啊， 好夸张，好多唔使翻公司、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领展今明两日关闭慈云山中心的商场和街市，以便消毒。商场和街市将会在星期日早上六点半重开。重开之后，所有进入商场和街市的人都必须戴口罩。 領展話關閉商場嘅街同埋街市係由於區內嘅新型肺炎傳播風險上升。場地關閉期間，商戶可以進場，但係必須事先向慈雲山中心辦事處登記。另外，食環署宣布，由於牛池灣街市同北河街街市相繼有市民確診，兩個街市今晚將會提早在晚上七點關閉，以作深層清潔消毒工作，預計需時大約四小時。卫生防护中心话，由于近日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急增，检疫中心容量紧张。卫生署检视设施同容量之后，认为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染病风险较高，必须预留一定数量的检疫中心单位进行检疫。至於從高風險地區，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爾和南非，經機場返港的香港居民，抵港之後經檢測排除確診病人和密切接觸者之後，其餘檢測結果呈陰性人士相對風險較低，因此這一批人士即日起在檢疫中心容量飽和的時候，衛生署會視乎情況安排租用酒店房間，並且由政府送往酒店檢疫。英國、美國和加拿大指控受俄羅斯政府支持的黑客企圖偷取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和療法研究。三國發表聯合聲明，將攻擊歸咎於一個名為 APT-29 的黑客組織，這個組織幾乎肯定是屬於俄羅斯情報機構的一部分。英國國家網路安全中心說，黑客使用魚叉式網絡釣魚及惡意軟件等工具和技術，向學術及製藥研究機構發動攻擊。中心沒有透露有沒有任何信息被盜，只是說疫苗研究工作未受到阻撓。外相南韜文批評，當英方和盟友致力開發疫苗的同時，部分國家魯莽地追求私利，完全不能夠接受將會追究責任。俄羅斯否認和事件有關，亦都不清楚是誰入侵英國的製藥與研究中心。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英國外相南韜文通電話討論 5G 網絡問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蓬佩奧和南韜文討論到英國為了防止在 5G 網絡使用不安全技術而作出的決定，雙方同意合作推動發展可信任的 5G 網絡方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35，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7，人民币6.991，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796点，升2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15美元，卖出1798.9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挤塞，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翻去九龙。 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就车多，龙尾都是排到星河名居。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就挤塞。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呢一段就行车缓慢。沙田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呢就车多。咁喺窝打路道有爆水管，窝打路道去返渡船街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嘅中线封闭㗎。窝打路道去返渡船街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嘅中线呢就封闭，咁影响到而家一带呢就车多少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喺呢段疫情嘅时间，可能爸爸妈妈会发现到屋企嘅小朋友嘅情绪系处于一个绷紧嘅状态。喺呢啲时候，不妨考虑下熄咗个电视或者手机，将注意力摆翻喺小朋友嘅身上，花多啲时间了解下佢哋想讲啲乜嘢或者想做啲乜嘢。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经常照顾你的人和你的关系。 我婆婆掉头早的时候就会叫我起身，她就会准备早餐给我吃。 那你有没有照顾她？ 有时帮她揼下骨筋。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引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像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时间来到星期五的早上八点三十九分，你听紧的继续都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咦，咁啊，这个湿度会跌咗啲，吓而家嘅相对湿度咧79%，吓， 但系有落雨喎，就出边 系咩？ 系啊，头先骤 雨啊， 系啊， 啊咁啊，天文台都有预告嘅，有几阵骤雨今日吓。咁、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摄氏29度，咁至于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生效嘅。直播室咧就 依家有我彭仔啦，加埋小白啦，同埋阿 Barbie 咧，就会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嘅《苹果日报》啦，有关于呢一个新型肺炎啊嗰个嘅疫情变化如何啦。嗱，本港寻日咧新增有67宗咧就系新型肺炎嘅确诊个案，创咗本港一月爆发疫情以嚟嘅单日新高。至今累计咧，总共系1656宗。其中一名74岁男子咧喺街上遇到朋友咧冇戴口罩，喺路边嗰度咧食烟。咁两个人倾偈咧都只系十分钟。咁个朋友咧就四日前咧确诊嘅。咁佢亦都怀疑咧因此中招啦。咁专家指出咧，吸烟同埋交谈嘅时候产生嘅飞沫啊，系可以咧传播病毒嘅。尤其是讲嗰啲系飞沫烟。飞沫云咧，即系啲烟雾啦吓，咁啊同咧吸烟人士嘅安全距离咧，其实系至少要六尺咁远嘅吓。咁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啊张竹君咧，寻日表示啦，寻日有67宗嘅确诊个案，系本港一月以嚟单日最多，其中63宗咧就属于本地个案嘅。咁而系讲到啦呢一个嘅。狀況啦，咁講到啊，張竹君都表示咧，今次疫情咧涉及有唔少長者，咁就話明白到部分長者習慣咧飲茶嘅，就唔會唔外出飲茶早茶咧，會覺得好辛苦嘅。咁但係希望咧喺未來嘅一至兩個禮拜啦，長者能夠改變生活習慣，盡量咧留喺屋企嗰度咁講。咁而另一位嘅專家咧，就係阿何柏良啦，佢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嘅總監嚟嘅。佢話咧，尋日新增個案咧，都係政府收緊食肆座位限制，以及咧晚上六點後唔准堂食等等限制措施落實前受感染嘅。咁感染數字是否見頂咧？是要視乎當局會否進一步加強個防疫措施咁話，咁呢一個咧嚟自今天咧係《蘋果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一睇今日《星島日報》嘅要聞，講到咧就係疫魔集醫院，四人曾住普通房。新冠肺炎疫情繼續在香港大爆發，疫情並且進一步蔓延至多間醫院，包括了七宗的醫院個案，其中四名病人都是確診之前曾經在普通病房留醫，有三個入院的時候已經有發燒病徵，暫時未有同房的病人和醫護被感染。另外亦都有当中有两名是伊利沙伯医院的员工是先后确诊，医管局相信他们并非在医院里面是感染的。刚才讲到的四名病人确诊之前曾经入住普通病房，包括了伊利沙伯医院内科病房64岁的女病人在院内感染的，昨日确诊，其同房早前已经有92岁和79岁的两名女病人是染疫的，属于院内爆发。另外三名病人入院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烧症状，仍然是安排至普通病房，涉及了就是佛教医院、将军澳医院和马加烈医院的。讲佛教医院的病人是57岁的女子，今个月13日入住普通病房，准备是做关节手术的。入院之后发现发烧和呼吸道感染症状，就安排做新冠病毒检测之后就发现是呈阳性的。病房里面其他有四位病人是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当中三人已经出了院的了，剩下的一个病患者就是亦都是接受隔离的治疗了。医护亦都是有着这个合适的防护装备，所以医护人员就无需隔离的。早前亦都有另一名嘅病人喺佛教医院确诊之后咧，就送咗去医院，即系伊利沙伯医院啦。咁不过今次确诊嘅病人咧，就系住喺骨科病房。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就相信咧，同之前咧喺伊利沙伯医院嘅内科病人咧系无关嘅。咁亦都讲咗啦，对于咧有发烧仍然安排喺呢个普通病房度等候检测结果，咁刘家宪咧就解释啦。入院的时候就会问病人有没有接触过确诊的患者，同埋有没有是来自一些高危的地区，相关病人都会安排至到监察病房的。不过也强调床与床之间其实是有足够的距离，减低感染机会。一旦病人确诊就会随即转到隔离病房，并且将普通病房消毒，然后可以再使用的。 亦都由入院病人嘅数量，由于系好多嘅关系啦，咁所以咧难以咧一出现确诊者咧就即刻封闭呢一个普通病房。咁啊，刘家燕亦都重申啦，如果病人一入院嘅时候咧就即刻送入去一线嘅隔离病房咧，病房好快就会唔够用啦。咁啊，都系啲设施咧唔够用嘅分配问题啦吓。呢个咧系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芭比，再睇下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中学文凭试 DSE 下个星期三放榜啦。咁青协咧就指出啦，应届考生咧先后遇上社会事件、疫情以及咧就停课，对考试心情有好大嘅影响。引述有考生指出啦，今年面对文凭试唔单止咧就系考核课程嘅知识啊，更加就系心态以及自律嘅测试啊吓。咁啊，教育局亦都咧就系公布咗一个叫做文凭试考生压力状况嘅调查，发现咧过半嘅受访考生啊放榜嘅压力达到咧最高嘅水平，比例咧系历届最高嘅吓。咁啊，青協負責人咧就強調啦，上個月咧一號至到今個月嘅十三號，總共接獲咧就係2184宗嘅求助個案。佢引述其中一名嘅考生指出啊，疫情期間停課令到老師咧教授考試技巧機會減少，加上咧根本都唔習慣網上教學嘅模式啊，令到考生認為今年面對住文憑試唔單止咧就考核課程知識，亦都咧就頭先提過心態同埋自律嘅測試啊。佢亦都驚咧就係因為疫情或者咧就係停課等等種種嘅原因，喺考試嘅時間咧就失手，唔能夠就入读啊学位课程。咁啊，机构咧上个月27号至到咧就7月14号，以网上问卷嘅以及咧电话形式咧，成功访问咗538名嘅应届文凭试考生啊。结果显示，过半数嘅考生表示咧，嗰个压力达到7至10分系最高水平噶。亦都咧就有近30%啊指出咧就停课影响咗咧就课堂嘅进度，导致咧就系成绩未如理想，造成压力噶。啊，调查都指出啊，近30%嘅考生表示咧就若果联招未能够获得咧就派出心仪嘅科目，会选择重读或者自修，咁啊比去年咧就多4%嘅。有25% 嘅人指出啊，咁啊选择海外升学，亦都咧就系较去年啊高6% 嘅。咁啊，另外佢哋亦都话到啦，啊预期考生啊，若果符合联招科目成绩中位数嘅要求咧，应该咧就会被大学取录噶啦。咁啊，勉励考生应该相信自己能够喺逆境当中嘅能力啊，系可以咧克服重重嘅险阻嘅。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睇《东方日报》嘅港文啦。咁就另外一啲嘅话题啦，就关于拨款嘅。嗱，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下咧，市民以及系各行各业都系亟待政府拨款救亡嘅。咁但系咧，政府就似乎咧都唔系好理咧民生所急吓，就不理大众以及环保团体多番反对，今日是会再插队向这个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拨款5亿5千万元，就进行呢明日大屿入面的中部水域人工岛相关研究，咁企图咧硬闯财委会最后一次会议以取得拨款，咁而环保团体就狠批政府啦，有宗地就唔去规划，强推大白象工程，加上咧疫情当前啊，政府面临财赤，耗资巨额进行填海研究，系推市民去水深火热之中。咁啊，強要民眾咧係承擔巨大開支，所以就促請立法會議員咧反對撥款。嗱，咁呢個綠色和平咧，今日就將會帶同咧有10萬人聯署反對明日大嶼嘅請願信咧，去到立法會嗰度咧交俾議員，就促請政府就促請咧立法會議員啊否決撥款申請，就堅守大嶼山咁話嘅。咁啊，睇下今天嗰、那個開會嘅狀況同埋個結果會係點樣啦嚇。咁呢個嚟。是今天《东方日报》的港文报道来的。 好了，跟着就看看《明报》的港文，就讲到话了，入资料连番错，选举处就惹众票疑云。咁啊，讲到2020年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听日即系18号就会展开啦。临时选民登记册发表咧后启动嘅选民登记上诉程序咧，近日亦都已经完结咗啦。咁啊，其中深水埗选区咧，约有100名嘅选民登记资料咧，因为遭到反对而展开聆讯。咁啊，审判官咧研讯之后，接纳咗其中18宗咧系成立嘅。当中至少有3宗涉及了登记地址的楼层或者单位从来都不存在。咁啊，讲下啲细节啦。咁啊，聆讯官接纳了的其中18宗投诉里面咧，咁啊，选举处代表咧喺庭上面确认了至少3个选民登记资料咧，经过复查之后咧，发觉是没有相关单位或者楼层存在的。 咁其中一个咧姓黄嘅布住咗咧系福华街68-70号嘅三字楼 L 室啦。咁但系话咧，差饷物业估价处咧嘅资料显示咧，根本就冇呢个 L 室喺度嘅，系啦。咁另外咧，有一名咧姓伍嘅男子咧就布住咗长沙环道永安大厦12楼嘅250号。不过呢个大厦咧就冇呢个250号嘅单位嘅、哦，咁亦都有一个姓陈嘅女子话系桂林街137-139号嘅2楼 F 室，但系又冇2楼，亦都冇 F 室嘅、哦。 啊，咁究竟係即係啲朋友自己寫嘅地址寫得紊亂得滯， 寫得潦得滯啊， 亂得滯一定係還是真係作出嚟啊？ 嗱，咁後邊咧亦都有一啲咧就比較可能會覺得合理啲嘅錯誤啦，因為咧聆訊就顯示啊，選舉處至少咧有錯誤嘅地方咧係錯誤輸入咗6個選民嘅資料嘅，咁、例如係話咧人哋本身係寫閣樓嘅，佢就打咗 G 樓，咁、I 室咧就寫咗1号室，嗱咁呢啲都好似容易啲。理解啊，系咪先？ 误解咗 系啦，或者咧，因为咧，嗰、个嘅信件咧写得比较潦草，所以咧职员就睇错咗个三字咧系5字，先至会入错资料嘅啫。咁啊，处方亦都指啊，部分嘅个案咧系选民本身自己填错资料，咁就话啦，表格上边咧本身有好多错字。B 室同埋 D 室咧都捞乱咗，咁啊审裁官咧最终咧就批准上述嘅个案咧系作一啲更正嘅地址，咁就驳回咗投诉嘅。咁啊呢啲咁嘅案件咧就真系唔知道到底即系查唔查得翻晒出嚟嗰啲嘅地址点解会系咁错啦。咁不过而家就真系因为有呢一个程序咧就揭发咗有呢啲嘅事件，咁、我哋再睇下相关报道有冇跟进咯。 咁希望有个咁嘅程序 check 咗， 系咯， 咁我哋连呢针都唔 都唔知啊，系咯， 系啊。好，听完消息的密室之后，再睇下信报嘅头版咁啊，讲到咧就系中国嘅喺新冠疫情底下咧，咁啊先进先出啊，咁啊经济咧就迅速啊收复失地啦。国家统计局就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即系 GDP 啊，按年增长3.2%噶，扭转咗咧就系第一季嘅跌势，并且咧就系好过市场预期增长嘅2.6%。咁啊按季更加咧就劲弹11.5%噶。不过啊，咁啊经济复苏并唔系全面噶，以工业同埋投资咧表现较为理想，消费复原仍然系较。分析认为下半年经济咧就将会继续回升，咁但系速度咧就会放慢噶啦。咁我哋都睇到受到疫情打击啦，中国第一季嘅经济破天荒萎缩6.8%，喺第二季 V 型反弹3.2%拉动底下，上半年仅仅按年咧就收缩1.6%嘅啫。嗱，内地疫潮咧就较早受到控制啦，工业生产近乎咧就完全恢复噶啦。六月啊，全国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咧就按年增长4.8%，略胜于预期噶。咁啊，連續第三個月咧就係回升噶。啊，消費咧頭先都話過有少少回落啦。啊，六月消費社會嘅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咗1.8%，差過市場預期嘅0.3%嘅增長噶。啊，單單係計第二季嘅話啦，零售總額就跌咗3.9%，上半年累計咧就下滑咗11.4%嘅。咁啊，當中以餐飲收入啊最為嚴峻，咁啊按年大跌咧就32.8%。咁啊，有分析師就認為啊，中國咧就第二季經濟急速反弹主要受惠于三大因素，第一咧就系首季啊，咁啊货币宽松嘅政策起到作用啦。其次咧就系基建同埋房屋啊同埋地产咧嘅投资强劲。第三咧就系内地较早重启翻出口嘅活动，例如咧就系啊医疗用品外销咧就需求大，亦都咧就系刺激经济反弹噶。嗱，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就指出啦，中国逐步克服疫情嘅冲击嘅不利影响啦，有信心支撑下半年经济持续复苏噶。咁啊，其中啊新产业模式，例如咧就系远程办公以及咧就在线教育等等啊，将会为经济下一个阶段嘅增长提供更加多嘅支撑啊，即系都系用 IT 咧去到即系令到经济咧就继续支撑落去啦。以上嚟自信报嘅头版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当年睇我是歌手嘅时候咧，见到呢一位嘅内地歌手可以话系非常之省镜，好出众啊！佢嘅名叫做张健。 望用音乐咧去医治呢一个世界啊！志向可以话系非常之伟大啊 ！Jason Zhang 有呢一首 Cure the Worl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小白同埋吓朱海婷就唔喺度，点解嘅？系、啊、今日已经系星期五啦， 系啊， 所以变咗咧系 Bobby 妈妈， 系啊，早晨啊，黄梅姐， 系啊，嗯，咁我相信啊，朱海婷都会听住嘅吓。喂，今朝早啦，我话梅咧就想同大家咧作一个呼吁啊， 哦、 就系咧系捐血。 嗯， 系啊，因为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大家咧都知道咧，我会体谅大家咧系忙于咧抗疫防疫啦，咁啊有时都可能会咧忽视咗或者咧系忘记咗，尤其是咧要定期捐血啊，咁因为我哋嘅血库咧都系好需要啦，有一啲嘅自愿捐血者啦，咁可以咧即系捐咗啲血液出嚟咧，系等咧有需要嘅人士啦可以进行输血服务噶嘛，系咪？咁、但系咧喺疫情之下咧，似乎咧嗰、那个即系自动咗去捐血。嘅个数字咧唔系咁理想啊，因为最近啦，红十字会啦，佢哋嗰个输血服务中心啦，都话翻俾市民大众听啦，佢哋咧嗰个登记捐血嘅人数啦，啊真系咧比较低啊嗰、那个数字吓、其中咧佢哋话啦，譬如讲翻前日啦，即系星期三嗰日啦，佢话咧录得咧系243人。咁咧就創咗咧，自一月啊疫情出現以嚟咧最低嘅紀錄啦。咁講啊，係有咧正常日子嘅三分一咋。係、啊，嗱，咁佢話啦，截至到前日啦，咩型嘅血庫個存量咧都係唔係好夠啊？ 哦、 即包括 A 型咯。B 型啊 ，AB 型同 O 型啊， 呢啲都錯唔 到，即係齊曬咁滯。嗰啲嘅血庫存量啦，大約咧都只可以維持到咧係七至到八日嘅啫。 哇，七至八日咋？ 即係一個禮拜， 係咯， 多一日到啫。啊，咁所以話咧，佢哋紅十字會嗰個輸血服務中心都話咧係好嚴峻啊！依家個情況真係嚇 所以都好憂慮到咧呢個血庫咧供不應求啊！因為確係咧而家喺醫院嗰算咧都真係每日咧其實都仲有好多。病人咧，佢哋需要到啦，系输血服务噶嘛，咁、所以咧，中心都呼吁大家啦，真系要踊跃去捐血啊！咁当然，你去到嘅时候咧，都会做翻一啲咧，即系包括咗系检查翻啦，譬如系应对疫情嘅，咁佢哋都会做足嗰啲嘅程序噶，消毒啊，同埋咧会问清楚你过去嘅一啲嘅情况啊，你有冇生病？病啊，或者系外出啊，咁样嗰啲啦吓。除此之外，亦都咧做翻一啲咧，就平时咧都系会惯常做噶啦。即系话咧，系会了解一下啊，嚟捐血嘅呢位朋友，咁你会唔会系食紧药啊？又或者你会唔会系本身都唔系好适合捐血啊？虽然你一腔热诚咁嚟到，系咪？咁都要了解吓、即系唔系个个人咧都系适合咧。捐血噶吓，咁、都要咧系了解翻嗰个嘅身体状况。咁当然咧，去到呢一个中心嗰度咧，佢哋嘅员工啊，佢哋嘅工作人员咧，都会咧系讲解你听噶。咁最紧要就如果本身咧都已经系合资格噶，身体有壮健噶，咁可以帮到手嘅朋友咧，就要去咧帮下手咧踊跃捐血啦吓。咁、因为咧而家直头佢哋嗰啲流动嘅出去。外勤嘅嗰啲捐血队咧、都少咗出动啊，因为疫情吓、咁所以大家真系要帮下手先得啊！ 收到，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吸气联盟需要你，咪话抗疫唔使你。 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个好挤塞嘅地方，由于有交通意外，喺环保大道入工业村方向。近住澳环路对出嘅，咁而家两条线咧需要全部封闭噶，咁车龙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啊！重复多次，环保大道入工业村方向近住澳环路，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咧就系两条线咧都需要封闭，咁车龙咧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嘅。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啦，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一段咧就挤塞。咁再重复多次啊，就龙翔道荃湾啦，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就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而家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车龙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就喺劳资审裁处嘅。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骏景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再重复多次啊，最挤塞嘅地方，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环澳路有交通意外嘅，系有交通意外。咁两条线咧都要封闭啦，龙尾排到去香港单车馆。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同埋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唔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同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一台夏日 Summer Fun， 周日节目玩得好开心。彭晴，你介绍嗰啲中女经典情歌就最开心啦，全部都系你年代噶。 豪仔你开心啲，夫妻攻略演绎啲男人点样呃老婆，你做到一影一格啦。 所以天下夫妻听住中女宅男杀很大， 老婆放心， 老公加分， 大家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中女宅男杀很大。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9:08，投资 O2O， 阿 O 请来呢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 Sunny 帮我们分析大市。Su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Sunny 看回市况呢，琴日港股真是麻麻地啊，跌了510点。今日港股方面会不会升返少少咁多呢？ 其實睇到個即係期指暫時就有睇少少升勢啦，但係就大家千祈唔好話誒咁啊博入市啦，咁要睇定少少嘅。咁啊短期嚟講咧，其實就係之前就連續嘅陰足咁樣啦，所以港股我都仍然係會睇好嘅，反而就可能下個星期啊或者後個星期啊咁樣分住去買入，呢個就係短期操作啦。但始終大家要睇翻中長期成個資產配置點樣做，因為睇下美國過去嘅三個月印應銀紙印咗20,000+亿美元出嚟，就等於過去10年所印嘅錢，所以嚟緊即係錢唔值錢，即係錢要貶值咧，其實即係無可厚非嘅趨勢嚟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長中短嘅資產配置。而成個比例上面，例如短期嘅話，我都覺得今年下年咧，其實都可以將40%-50%嘅錢咧放喺啲股市上面啦。例如中期同埋長期咧，咁啊又要有唔同嘅產品去做，咁樣大家去做成個趨勢咧，先可以即係炒股炒得比較安心噶嘛。 嗯，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日聽眾咧，劉先生就問只咧中國人壽咁啊，國壽咧2628跌到落去10日低位啦，咁啊問下新年值唔值得喺呢個位嗰度買入咧？ 咁啊，國壽2628啦，其實睇咗呢半年一年啦，其實佢而家都進行改革當中嘅。如果真係可以改革當中可以增加翻市場佔有率嚟嘅話，咁啊市場嘅基本面真係見到佢轉變嘅話，咁係值得係即係長線去觀望嘅。咁啊短線嚟講，我哋都知道啦，咁啊國壽同個 A 股咧係完全係息息相關嘅 ，correlation 可以接近係話即係0.9:1。咁所以咁樣大前提之下，就要睇翻 A 股嘅走勢啦。咁啊，如果呢位先生係未有持有國壽嘅話，咁我反而覺得係可以即係採取分住買入啦。例如$17啊、$16啊、$15啊呢分住買入咧，作為大前提係唔錯嘅。因為始終我仍然覺得係無論 A 股啦、港股啦，或者係美股，其實都係相對係接近牛市咁樣發展，咁啊中長期配置係唔錯選擇嚟嘅。 嗯，咁睇下係咪真係一隻健康牛啦？好似國家咁樣講啊嚇。咁我早上非常多謝國際金融風險管理研究院啊財富管理策略師温冠倫新李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新李，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嘛？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快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余下落嚟嘅电话号码记低佢咧，就可以打电话嚟咧，就系、是、登记咧就参与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电话号码系1872388 1872388啊，小白咧坐镇咗喺呢一度咧，就为大家咧接听电话，兼且咧帮你系安排个好日子嘅。咁啊，凡系咧你觉得咧有啲乜嘢嘅私人点唱想做咧，都可以。嘗試打電話嚟咧，就預約登記。下個禮拜咧都有好多日子咧，就係未有人咧 book 定啊嚇。大家可以咧爭取一下嘅。咁下個星期就 DSE 放榜啦。咁啊，都可能有咁嘅需要，透過大氣電波做一啲嘅點唱，鼓勵下可能屋企咁啱個仔個女，或者唔知邊個 啊，侄仔、 屋企人啦、 啊、兒生女嗰啲啊。 咁啊，要放榜啦，面對咁啊，需唔需要有啲鼓勵咧？或者你又想有一啲心聲想講俾佢聽，去支持佢都可以係打電話嚟1872388咧，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預約定下個星期咧做點唱都得。 咁啊除咗咧打電話嚟晨光 morning call 咧，呢個時間個環節咧就要交俾小白啦、啊。 又係小白，哇！真係分身咁樣， 佢好多嘢做啊。 這邊箱幫我哋接聽眾嘅電話，那邊箱咧已經準備好消失的地圖。 哇！聽講呢排都係本地遊啊，睇下又去邊度玩先。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晨光嘅消失的地图。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系带大家咧本地游啊，咁啊邀请到咧好好过生活导赏啊。 顾问阿玲喺度，早晨啊 ，Hello， 大家好。 上个星期咧，阿玲已经教咗我哋有啲 tips 俾我哋，就系湾仔同埋呢个跑马地都有好多好靓嘅地方。我哋平时可能悄咇声经过，但系冇留意，但原来有啲地方咧可以行上去啊，天台啊，又或者可以欣赏一下人哋嗰啲唔同嘅风格噶。 系，冇错啊。 咁啊，今日我哋去边度玩好咧？本地游。 今日咧我哋去两个，你听落咧就好似冇乜拉更嘅地方，但其實佢哋係有一個共通點嘅。咁、我哋去咗上次我哋都係搭丁丁係咪啊？我哋一不做二不休搭對總站好唔好先？ 好啊， 去到筲箕灣總站係啦。咁、首先講筲箕灣先啦。咁筲箕灣咧，其實我唔知小白你有冇聽過以前有一句説話：英雄流落筲箕灣，不知何時上中環。 好似有聽過。 係啦，咁你都咁你想象到，其實筲箕灣比以前大家嘅印象係一個幾咁貧瘠啊荒蕪嘅一個地方。 嗯， 冇錯啦。其實筲箕灣亦都有另外一個有趣嘅就係話啊，鯉魚門究竟喺邊咧？咁其實鯉魚門就唔係一個地方，就係、是、一個海峽位嚟嘅，係啦。咁所以咧，香港有鯉魚門，九龍有鯉魚門。咁啊，筲箕灣咧就係、是、位處喺嗰個位置。咁我哋講下啦。咁我哋搭電車，其實搭到總站咧，去睇到筲箕灣咧都有趣嘅，因為咧就會去個電車沿線會經過，即係好近距離咁揦過一啲嘅街市位啦。我覺得。得意嘅咁影相，如果你係影相發燒友咧，嗰、那個絕對係一個靚到不得了影相位啊！好啦，咁跟住我哋講下筲箕灣嘅特色啦。我諗去到筲箕灣，大家一定去東大街要多嘢食啊嘛。咁、但係不妨咧就去睇下筲箕灣，即係我又中意睇建築多啲。咁都睇下筲箕灣嘅一啲有趣嘅建築嘅特色。點樣有趣呢？就係話，譬如我哋一路行沿住食街行啦，咁我哋會去到筲箕灣天后廟啦。咁、可能有啲朋友細心會留意，會發覺咧筲箕灣天后廟係凹咗落去。點解會凹咗落去呢？佢真係凹得好緊要喎，就因為其實筲箕灣嗰、那個地平線咧係不斷咁樣升高咗嘅，咁、於是咧去到個地步咧就係、是、令到原先喺海邊嘅天后廟咧就凹 咗 去，係啦，凹咗去， 有得解釋嘅。 係啊，咁但係咧即係除咗睇天后廟之外咧，我有一樣嘢又會又係帶大家冤枉，真係冤枉冤啊！咁就係咧你行翻去天后廟後邊咧，即係後邊係有啲 入得嘅冇圍欄咁樣， 有啲小巷你自己攝入去，咁、你會見到咧有啲好特別嘅遺跡。其實以前筲箕灣真係好多啲村同埋即係農村同埋漁村，即係真係鄉下嚟嘅，所以要英雄流落筲箕灣。咁你嗰度咧會睇到好多以前筲箕灣舊村嘅遺跡㗎，即係仲喺度㗎，係啦。咁但係就因為暫時又未發展啦，啲人又冇理到佢啦，變咗咧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即係你知好多人中意廢墟感㗎嘛， 仲存在咗喺度啦， 係仲存在咗喺度係啦。 嗰個感覺係點？有啲咩特別嘅建築群喺嗰度？ 其實佢冇到好大嘅建築群，但係就好多已經係即係已經係。冧咗嘅村屋嘅遺跡咁樣，係啦，咁你會見到哦，原來嗰度大廈林立嘅筲箕灣，原來都有一啲舊村嘅一啲遺址喺度，變咗嗰個法師古有情禮，你後面就有啲現代建築物啦，前面都會有一啲嘅舊村落嘅殘骸喺度嚇，個感覺特別嘅，係啦。咁另外咧，筲箕灣亦都值得好值得大家去睇咧，就係、是、個佢哋嘅船廠群啦。 船廠群， 因為以前香港咧，我諗沿岸咧係不少船廠，因為香港以前係 轉口港， 轉口港啦，做船啦咁樣，咁同埋船隻嘅維修啦，以前長沙灣啫，但係其實長沙灣成個長沙灣都係嗰啲呢啲咁嘅小型船廠，但係而家香港剩翻嘅就唔多，而比較集中咧就係筲箕灣，所以好多人係中意去筲箕灣睇舊船廠嘅，係、啦， 即係成個筲箕灣其實望落啲船廠咧都已經係。可以令人想象到啊！以前香港好多地方都系咁样噶， 冇错，沿海咯，沿岸啦、其实而家喺一啲地方零零星星都会有，譬如观塘啲海边啦，黄竹坑啦，海边啦，系啦，都会有零零星星。但系而家筲箕灣，但系比较集中嘅。咁同埋咧，即系呢个大 tips 啊，不过纯粹系有趣咁样讲。咁咧喺船厂嗰度咧，如果你抬头望咧，会见到一座神秘嘅建筑物，佢冇窗冇成咩都冇。咁咧就 唔係燈塔嚟， 唔係，即係一個建築 物， 係啦。咁咧就時時有啲界款車經過。 嚇、啊！嗰度唔通係金庫？ 又俾你估中咗。 真係啊！ 冇錯，係啦。咁咧即係以前就冇乜人知嘅，但係而家就越嚟越多人知道。係啦，咁原來咧即係你咁，你可想而知咧，即係嗰度以前係幾咁冇人會去到咯。咁、而喺金庫同埋舊船廠之間咧，其實有個魚雷統領處。咁嗰個咧就其實都有趣一樣，就係話好多時我哋話啊，英國人留低咗香港一啲嘅即係遺跡。我哋會知道嘅咁樣，但其實香港都經過日本人嘅統治，係啦。咁日本人有冇留低嘢俾我哋咧、其實留低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對於魚類同埋農業嗰個嘅管理啊。咁所以咧，即係嗰度咧，嗰度就唔公開開放嘅，但係大家可以望一望入去啦。咁、其實亦都可以想像翻啊，原來以前即係日本 嗰、那個對於漁農業嗰個管理咧，其實而家仍然係行緊嗰套，咁幾有趣。 所以你睇行咗咁耐之後，我哋而家對佢嗰啲譬如魚生啊，或者佢哋嗰啲水果，成日話嗰啲水果都咁好食嘅咧，就係、是、人哋好多年以即係一直以嚟都係做咗好多唔同嘅計算啊，或者係統籌咁樣嘅。 係啦係啦，咁我頭先講過啦，跟住我哋去油麻地啦。咁、筲箕灣同油麻地有咩關係咧、其實咧 過咗海嘅咯喎， 過咗海咯。咁其實筲箕灣以前咧係一個即係香港三大避風塘啦、就係有筲箕灣啦、銅鑼灣同埋香港仔、香港仔三大避風塘。咁但係其實咧都仲有一個避風塘都出名嘅。就是油麻地，咁但系你而家话，咦油麻地避風塘系啦， 我都啱晒头， 系啦，咁於是我就問翻你啦，咁點解叫做油麻地啊？油麻地 麻麻地咯啲嘢， 系啦啲嘢麻麻地咁樣，都好嘅，有呢個覺，唔希望油麻地嘅居民大家努力啦嚇。咁咧就其實油咧就係表示桐油，麻咧以前有個草花頭嘅，就係麻繩個麻。咁桐油同埋麻繩係我嚟做咩嘅咧？ 桐油同麻绳，唔都系我嚟船务用嘅？ 系啦，就系我嚟修补渔船嘅。 哦， 系啦，咁所以其实油麻地呢个地方已经讲咗俾你听，佢原本系我嚟做咩？咁、但系当然啦，而家 桐油同麻绳嘅地方咁样， 系啦，就系、是、卖桐油同埋麻绳嘅地方，系啦系啦。咁但系当然啦，我哋而家去油麻地咧，就主要都系食嘢啊、睇嘢 啊、 玩嘢 啊。 咁既然我哋都反正就要去食嘢同埋睇嘢啦，咁我哋可以睇啲咩咧？其实头先我讲咗啦，油麻地是有卖桐油同埋卖麻绳去全日维修，咁仲有冇啲旧即系呢同呢个相关嘅嘢仲留咗油麻地？其实有嘅，咁所以咧我哋去油麻地最紧要去玩咩咧？就去参观下去啲旧店铺，系啦，尤其是咧有一啲 好多 好多，同埋咧有啲都系百年老店嚟，系、啦，咁譬如有一间啦，就是、市场都好多人介绍过去啦，佢就系见证咗油麻地作为渔船维修中心嘅一间百年老店，仲喺度噶，仲喺度，咁咧就因为佢有个律咯嘛，所以时时都中外记者都访问佢嘅，咁佢隔篱有一间叫蔡同盛啦，而家就系、是。淨係香港全香港賣最大嘅爐都係揾佢賣㗎啦，但係咧其實佢以前咧就係整鬧嘅。 鬧啊！ 鬧係啦，咁其實 船嗰啲鬧喎， 冇錯冇錯， 掉落個海底黐住個水底嗰度嘅，係 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兩間鋪頭咧就見證咗油麻地嘅即係佢作為漁船維修中心嘅一個歷史啦。咁、另外咧就又講下市場號嗰個老闆啦，何生啦，咁佢其實係做咗一樣嘢咧，就令到我哋今日又多咗一樣嘢睇，就係嗰陣時咧佢好努力咧，就係保育喺窩打老八號一間小紅屋、小紅屋其實以前就係油麻地抽水站。 系 啦，人民抽水站，系啦，咁而家咧，佢就成为咗粤剧嘅一个推广粤剧嘅一个附属嘅建筑物啦，即系佢哋嗰边嗰个workshop 嚟嘅，系啦，咁偶然佢哋都会有一啲导赏团嘅，咁大家可以留意咯。咁所以系啦，咁同埋咧油麻地咧，即系一个新旧交替嘅地方啦。佢百年老店，我唔止头先嗰两间，都仲有 一扎嘅，系好多噶。大家上网搵啊，油麻地百年老店咧，哇，睇几版啊要。 系啦，咁大家应该去。去珍惜呢啲機會，同嗰啲老店嘅主人傾下偈，因為都市重建發展係唔等我哋，咁、所以咧佢哋可能好快就會湮滅呢、這個喺呢個城市之間咁、但係行嘅時候咧，仍然都係好有趣，係啦。 咁油麻地咧都係一個值得去嘅地方， 值得啊！ 以前成日覺得由油麻地。又冇佐敦啊、尖沙咀嗰種嘅繁華咁， 冇錯。 嗱，又冇旺角嗰種叫做潮喺度咁啊。油麻地到底有咩咧？咁樣 嗱，點解冇頭先你講嗰兩樣嘢咧？就係、其實你倒翻轉諗，油麻地係最早有華人經商。華人經商嘅地方其實就喺油麻地，係、啦，即係當旺角仲係種緊芒草，呢個尖沙咀都仲係一套海灘嘅時候咧，其實油麻地已經開始有華人嘅商業活動喺度㗎啦。啊，不過有一樣嘢咧就有趣嘅，都可以講下俾大家做下尋下寶啊。其實油麻地尋寶記啦，油麻地有一種店鋪，你會諗唔明點解佢喺嗰度。 係。 係。又或者有啲棺材鋪同埋殯儀館。 哦，係啊，係啊，棺材係啊，我見好多喎、 啊。知唔知點解？ 我唔明白，我諗住係純粹可能開咗一間其他過嚟一齊圍一圍。 但冇理由喺度開噶嘛，尤其是中國人咁。係 咪因為附近，譬如近大角咀嗰度又有啲殯儀館咁樣啊？ 唔係近大角咀，其實以前油麻地真係有間殯儀館嘅。 咁、那個位咧，其實就係喺而家油麻地消防局嗰度，係、 啊、 啦、 哦， 就係嗰度，係啦。咁而因為嗰啲店鋪都好舊噶嘛，咁、而華人就係、即係會方便，因為有某一樣嘢就會出現某一樣 係 啦，咁所以就會有嗰度都會有一啲嘅殯儀業務喺度。咁但係由於即使嗰個殯儀館已經唔再存在咧、但係嗰啲鋪頭係仍然營業緊，係啦。咁所以咧會覺得好奇怪，點解個地方有老鋪啦，有殯儀業務啦，同埋咧仲有果欄啦，同埋點解會有果欄？大家就除咗去逼住買生果之外，其實又好少諗點解會有果欄。 嚇、啊，係因為以前嘅船務嘅業務關係啊？ 冇錯，因為就係以前佢就喺海邊，咁、所以咧就係話啲上落貨係最方便嘅，所以嗰度就慢慢就形成一個市集。其實以前菜欄都喺嗰度，後屘而家菜欄就搬咗去長沙灣海洋處啦。係啦，咁所以即係油麻地要行嘅地方咧，即係不斷你可以發掘一啲新嘅家庭，同埋咧你如果去一啲樓上咖啡咧，仲可以去過一種文青嘅體驗添。 係啊，即係上去人哋嘅鋪頭。感受一下嗰种咧，几十年甚至乎咧，上百年嘅建筑群啊、建筑物啊， 冇错， 可以即系有啲建筑物你上嘅时候，其实你踩紧佢噶嘛， 冇 错，感受下佢哋嗰种嘅灵气 啊！ 外国啲人咧都特登搭飞机落嚟香港，就系睇好多唔同呢啲建筑物噶、 而且你行过上海街咧，你可以同时经历到二十年战前嘅建筑物啦，即系二战前嘅建筑物啦，战后嘅建筑物啦，同埋现代建筑物，咁、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经历嚟嘅。 系咁啊，行过油麻地嘅时候，唔好净系挂住望手機、望車啦，車都要望啊，不過都要望下附近嘅建築物嘅， 冇錯， 可以袋好多嘢落袋噶，攞埋相機更加靚， 係，冇錯， 好，唔該曬阿玲，多謝你介紹，拜拜。 Okay, 拜拜 哇！即係由此可見啊，嚇、就係聽啊，都知道油麻地係幾豐富啊，同埋係啊幾咁與時並進啦，係嘛？咁所以正話咧，頭先喺呢個節目內容當中咧，阿小白咧同埋我哋嘅呢一位嘅 嘉賓阿玲， 嘉賓啊阿玲咧談到話油麻地係咪真係麻麻地啊？又要再努力啲啊？咁其實都係講下少嘅啫，就係聽頭先嗰啲嘅介紹啊，就已經知道咧，即係香港咁多區嚇，區區其實都有自己嘅特色嘅。 啱啊！ 好啦，呢個時候咧，亦都要講下我哋香港嘅特色啦，就係交通擠塞啦。有一則嘅交通消息话俾你听，就环保大道往工业村方向近环澳路有交通意外，咁快线咧封闭嘅，严重挤塞，龙尾咧就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口啊，哇，即系塞到去隧道口啦、重复一次，环保大道往工业村方向近环澳路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严重挤塞，龙尾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口。 晨光追踪三十一， 想轻松下咧，睇下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冇咩选择先？问阿刘畅，早晨阿畅，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今晚嘅节目点啊？ 今晚有啲。有啲嚴肅嘅題目，但係用輕鬆嘅角度去講嘅， 係咪㗎？係 啊，真 㗎。邊個節目？ 嗱，今晚八點鐘有想點啊？ 啊， 想點咧？討論嗰個題目咧，好嚴肅嘅，就係講法治其實係啲乜咧？ 哦，法治 係啦。咁但係佢用一啲好輕鬆嘅手法，好搞笑嘅手法去一齊去研究嘅。 小心啊！咪陰陽怪氣啊！而家又 係咁啊，即係。睇下大家点样睇啦， 咁我更加会注意睇啦。 好啊，咁咧今晚咧嗰、那个佢会用点样咧？嗱，首先佢想讲嗰个法治究竟系乜系啲乜咧？佢首先去界定法治同人治有咩分别先。咁佢用咗一个好特别嘅例子，就系包青天包大人啦。即系大家一路睇电视剧都知佢系铁面无私、公正严明，但系原来佢正正就系违背法治精神。即究竟点解呢？今晚真系要 看看今晚睇下分析啊！ 系啦，同埋佢仲好得意嘅，佢用历史人物啊、小说哲学啊，甚至乎漫画嗰啲英雄去睇下边一个人系最破坏法治嘅。 咁使唔使揾啲演员去模仿翻或者扮翻啲样出嚟啊？ 扮翻佢点样破坏法治啊？ 即系扮翻个包青天出嚟咁样，使唔使咧？ 今晚真系要留意一下。 好，咁啊睇下佢点样演绎啦。咁呢个就想点八点钟嘅。 冇错，咁啊紧接住八点半夜晚有日常八点半啦。咁今晚咧就请到咧一位电影导演上嚟啊，戚家基导演。咁咧佢就系呢个打喷嚏嘅导演啊，即系一套电影。咁呢套打喷嚏咧就系其实改编自台湾九把刀。 呢位作家 嘅一本小说嘅作品，咁咧佢呢套导演呢套导演嘅作品咧，就原来同另外一位台湾嘅导演啊，柯孟容导演一齐共同执导嘅。 哦， 咁今晚就想请佢上嚟分享一下咧，即系港台两地嘅导演点样可以联手合作，炮制一套。 兩地道兩地嘅作品嚟咧。 係啊，因為通常我哋近呢十年都聽係中港合拍片多， 係啦， 就 係啦， 就比較少聽係台港合拍片或者合作片，就比較少聽嚇。喂，同埋咧都得意就係呢一個戲名咧都有唔同嘅讀法咯。係 喎、 哦，嗱個正音啊讀替啊打笨替啊，但係導演自己都叫呢套戲做打笨次喎，聽講話。 係啊，所以我都 所以都聽今晚係用打笨替啊，定係打笨次先？ 係咧。咁今晚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好啊， 八点半， 嗯， 咁紧接住去到夜晚九点半啦，有零距离科学，今晚嘅题目叫做《仿生学之再生建筑》， 嗯， 一听就真系唔系 建筑啦，建筑系系死物嚟嘅， 系啊，但系要用仿生学， 系咯， 系点嘅咧？啊，原来咧有啲科学家咧就从观察一啲动植物啊、微生物啊嗰度攞到灵感啊， 哦、 就用嗰啲佢哋嘅方法，微生物嘅方法去。去發展一啲建築嘅技術，即係譬如係點咧？原來可以用啲菇啊、細菌啊，可以生到一嚿磚出嚟，仲要係好實淨。 哦， 係啊， 咁啊，呢個科學應用啊，真係幾神奇喎！ 係啊，咁即係仲有啲乜嘢新嘅方法咧？大家記住今晚睇。 零距離科學 九點半夜晚啦， 好咁啊，再夜啲啊，去到成十一點嘅咯喎， 係啦，冇錯，今晚十一點鐘有午夜廣場，今晚係真係好科學，個題目係真係有人性。 讲咩啊？想 系啦，就是、用科学嘅角度去解构下人性究竟系点样生出嚟嘅、 哦。即系可唔可以人性呢样嘢可唔可以用科学去拆解，然之后将佢好似分子咁样，定系点样计算到啊？你嘅人性咧就有100分满分嘅话咧，你 系 占咗几多分？ 好似定点咧？社交媒体玩嗰啲嘢， 会唔会系咁样咧吓？留意呢一个就夜晚十一点钟嘅时候就会做啦吓。 冇错， 多谢晒刘畅嘅介绍，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启德木园街一个地盘发现战时炸弹，警方爆炸品处理科人员今朝早拆除炸弹，港铁屯马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牛头角分区指挥官陈华刚话，昨晚11点多开始处理炸弹程序，直到凌晨5点拆，直到凌晨5点拆除。今次行动合共疏散2300多人。他说有建筑工人昨天进行挖掘工程的时候发现这枚炸弹大约长1米，同重大约100磅。警方相信是美军在二战的时候遗留下来，基于安全考虑，在炸弹200米范围内的人士要疏散，涉及大约2300人，包括涉事地盘和附近三个地盘大约1000名工人和职员，港铁启德站内的1000名市民和职员，以及启德一号第一座和第五座面向炸弹位置的单位共300多名住客亦都要疏散。他提到，当局在启德社区会堂开设临时庇护中心，高峰时有38人使用。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一宗是新疆的本土病例，其余9宗是由境外输入。广东有4宗，上海、江苏、山东、广西和陕西各有1宗。另外，上海新增一宗境外输入的疑似个案。内地累计83622人确诊，4634人死亡，78737人康复出院。中美紧张关系持续升温，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是考虑禁止所有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入境美国。知情人士说，华府高层正是酝酿一份总统令草案，其中一个选项是暂停向相关人士发出签证。情况类似特朗普2017年禁止部分穆斯林国家民众前往美国一样，但讨论仍然是处于初步阶段，暂时未提交到特朗普的台上。 而實施禁令的最大難處是如何確認哪些中國公民是中共黨員。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華府正是考慮如何反擊中共，強調必須以反映美國傳統的方式來做到這一點。白宮發言人說，總統特朗普不排除對中國採取任何行動。巴西累計確診新型肺炎的病例突破200萬宗，超過7萬6000人死亡，確診和死亡數字是全球第二多，僅次於美國。根據巴西政府數據顯示，當地最近幾個星期每日有大約4萬宗新確診病例。衛生部公布，過去一日再多超過4萬5000人確診，1300多人死亡。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53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8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86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2蚊，升8.5；中芯国际29.1，升2.5；美团点评188.8，升3.7；竹友制造科技系报2.45，升2.4；阿里巴巴是报235.8，升2.6；星岛是报1.56，跌2.7；吉利汽车15.74，是升1.8；中国平安85.05，是跌1.5；小米集团15.4，升3.2；友邦保险72.65，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7.3，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8，人民幣7.002，英磅對美元1.256，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654。日經平均指數報22,724點，跌46點。港金現價報16,6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13美元，卖出1798.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咗最挤塞嘅地方咧，喺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环澳路咧有交通意外嘅。咁头先系全线封闭，咁而家净系封咗快线啫。咁但系仍然系严重挤塞啊！龙尾咧已经排翻过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啊。重复多次啦，就系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环澳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封咗快线，严重挤塞，龙尾咧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噶。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龙盘苑对出，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仲有车龙，龙尾去到龙盘苑。咁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磡方向，较早前咧近住卫理道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咁啱啱清理咗1分钟嘅啫，咁仍然挤塞，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嘅快线。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挤塞，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 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屈地街。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大角咀嘅海辉道去返深旺道方向，近住浪晴湾一段挤塞，排到去樱桃街。咁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屯门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行车缓慢，排到去青龙头对出。咁喺呢一个湾仔嘅谢飞道咧，就有爆水管啦，系有爆翻嘅。咁较早前就开翻啦，咁而家全线再封闭啊！谢飞道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呢一段咧，全线封闭，就系谢飞道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噶。咁一带咧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同埋宝林北路宝林村行人桥面方向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我的享乐时代嚟到星期五，系到边一位主持分享？ 系到我啊， 好 ，Barbie， 系啊，今日咧都系讲咧同小朋友喺屋企咧要搵啲嘢搞作一下嘅， 然之后又要有教育意义啦，又富学习性啦， 学到嘢啦， 兼且可以让佢自己独处咧个零两个钟啦，等阿爸阿妈咧可以唞翻阵，系咪咁啊？我一次过满足三个要求， 系啦，等阿爸阿妈咧可以睇下金秀贤套新剧啦，睇到一半啦， 闷 啦， 我睇咗四集，唔想再睇啦， 转嘢啦，转嘢啦， 真系唔想再 睇。净系睇有 body 嗰两集得噶啦嘛， 系啊，所以睇第一、第三睇完。 OK OK， 好啊，好啦，咁啊 ，Barbie 今日有咩热情嘅分享咧？ 今次咧，我讲呢一个咧，你可以话佢系一个小实验，你可以话佢系一个小劳作。 哦，即系你冇反对阿彭爷讲嗰啲指控啊？ 嗰三个。好處嚟嘅， 係需要達到嘅條件。 Okay， 如果未能夠達到呢三個條件，嗰樣嘢可以唔使介紹。 OK， 呢三樣嘢分享下啦。 不過我自己咧就都唔係俾女女自己一個人去完成呢一個實驗嘅。咁因為我女細啊，佢自己就未必可以做到曬所有嘅步驟。 佢講嘢咁老積嘅， 我都覺得佢講嘢好老積。 似媽咪，似媽咪， 一啲都唔細。 似媽咪， 唔係，我覺得唔似我。我覺得我由細到大都係一嚿飯咁嘅 style。但是他完全不是一嚿饭咁去塞入咯。 听众，你真系唔好俾佢呃到啊！ 我都觉得系。 你继续啦， 我继续啦。 讲翻你嘅 你嘅真本性啦。 系啊系啊，好，你试下我如果一嚿饭咁坐喺度唔讲嘢。好啦，嗱，讲翻呢一个实验咧，系一个火山爆发嘅小实验。听到我名咧，啲细路咧，啲细路就会话：哇，好刺激啊，好好玩啊，咁样啦。 爹哋妈咪听到火，好危险、啊。 但系咧。佢完全同火咧系一啲关系都冇嘅，佢只不过咧系想咧透过俾一个小实验嘅过程啲小朋友啦，等佢哋去认识一下，诶乜嘢。 嘢係火山呢，同埋原來所謂嘅火山爆發嘅過程係點樣嘅呢，咁我自己呢都因為呢樣嘢呢就同 上咗 course， 又講咗少少關於火山爆發嘅嘢啦。 可能 Barbie 都叻喎，因為火山爆發係地理科嘅，其實即係你都係讀文科啦，我深信我都係讀文科，不過我冇剔地理嘅。 我有剔， 我都有 剔啊，唔係，但我會考冇。 系我会考， 考公开试系冇报到地理嘅吓、 我系被逼要报嘅，因为要砌够唔到 我去到中三即系个程度， 我都系中三程度嘅。咁 Barbie 交俾你讲多啲火山爆发嘅原因系、 其实咧我哋都唔会话讲得太过深入， 闩好个门先，闩翻个门先系嘛？ 喂，我个女四岁咋，你同佢讲板块移动，佢唔知道你讲乜啦？ 即系讲嗱，咪就系火山爆发嗱。个地球会喐咯，一喐咁啲嘢咪爆出嚟咯，有条裂缝嘛，咁佢裂缝原来下边咧有啲液体，咁你一喐噶，咁咪偷鸡屎出嚟，咁咪嗰个条罅又够窄啊，咁下边谷得劲，咪嘣一声一条柱咁咯， 好啊，好好啊，个形容， 我决定剪辑翻啱啱嗰个声音片段翻去做补充教材啊， 咁唔好用液体，用翻熔岩好啲好咧，有啲熔岩逼出嚟咁样。 其实咧嗱，我自己咧都系喺一个语文科同埋一个即系知多少。少嘅角度去教啦，都系教一啲单字啊、英文单字啦，即 系教 英文， 系教英文单字嘅， 做翻本行啊，都系教翻英文 又 系啦，同埋嗰啲 volcano 啊、volcano eruptions 啊嗰啲咁样啦， 都好好深啊。其实呢啲字我觉得， 我即刻觉得呢一个 好趣， 唔好玩， 冇趣。 其实唔系嘅，因为咧我只系教咗佢好少嘅生字，但系咧就反而揾咗屋企嘅印佣姐姐咧，同佢讲一啲亲身经验分享嘅故事。 印尼火山爆发 系啊，因为印尼咪好多时咧都有啲火山爆发嘅，咁啊讲下佢哋嗰啲咧，即系执包袱要移居啊、迁徙嘅经验啊，咁所以咧，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生活智慧嘅增长嚟嘅。咁但系咧就真系着重系同佢玩嘅。嗱，我自己买咧就系真系买咗个玩具嘅套装，咁但系我觉得咧，其实咧可以自己用一啲家中嘅物资咧，环保地就可以做到呢一个小实验噶啦。 点样做咧？ 嗱，咁首先咧，你需要有一个咧，即系你譬如。而家啲外卖兜咧，咪好多系啲碗状嘅，咁佢只要系一只碗，而咧佢又可以俾你喺上高整到一个细细嘅窿仔咧，足够有一条饮管通过咧，咁就 OK 噶啦。 嗰个上高，你意思系要将个碗反转， 系你要将个碗吸转。 哦，咁啊，即系好似一座山咁。 系啦，咁跟住咧，你就喺个碗底嗰度转一个窿啦，咁然后咧，你就要准备一支比较粗身嘅胶饮管， 似唔似嗰啲珍珠奶茶咁粗？ 系就系嗰啲咯，嗰啲要咁粗嘅。 好好好。 咁然后咧，嗱，其实所谓嘅头先讲嘅火山爆发咧，其实只系模拟佢嘅嗰一个状态嘅啫，即系有熔岩涌出嚟嗰个状态。咁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系将嗰个粗饮管咧就喺嗰个碗嗱阔边嗰个，即系本身系贴住个台面啦。而家你讲个碗吸转嘅，咁喺下低咧。就將嗰支飲管喺底就穿上個頂， 係穿咗上去，係 即係穿咗上碗頂啦。嗱、咁其實因為咧，陣間講嘅嗰個實驗過程咧，就係、是、因為用少少唔同嘅物質啦，咁、就由靠佢咧有一個好似泵咁嘅形式咧，就喺下低透過支飲管咧就泵嗰啲熔岩上去個碗頂， 係、 啦。不過個形態咧就可以整得靚少少啦，咁樣。咁點解我一開始咧就話佢係一個爐作家實驗式咧？因為嗱，而家一隻碗咁樣，咁你覺得我好唔似一座山喎？系咪先？咁我哋可以布置下只碗啊， 油颜色或者黐啲草上去啊， 都可以嘅。咁但系我自己咧，上一次咧就用咗少少嘅面粉，就捞咗啲啲咁多多嘅嗰啲石膏粉，咁就令到佢咧可以有一个凝固嘅状态啊。咁然后咧就系其实咧，你开咗水之后咧， 搭上去 只碗度系啦。咁小朋友可以好好玩啦，即系猜面粉啊嗰个过程搭上去啦。咁当佢干咗之后咧，你又可以油颜色啦。咁啊又有另一个过程嘅喎。 呢啲似唔似纸黏土？ 其实都可以嘅， 不过纸黏土系咪贵啲啊？ 系啊，同埋嘥啲咯，我觉得系啦。咁我用啲比较 平啲嘅方法， 系啦。 记得旧时细个成日玩纸黏土噶，嗰啲学啲美术老师咧，一谂唔到嗰日教你啲咩，就俾嚿纸黏土你自己喺度。 我其实从来冇玩过纸黏土， 我细个都冇啊。 细个我哋系用泥胶 啦，系啊， 就纸黏土系高级啲噶啦。 我爸爸细个就会用一啲面粉开到佢好结，好似面筋咁啦，或者系用少少啲石膏粉，即系人哋成真系做啲雕塑嘅石膏粉俾我攞嚟整 咯，幾聰明個細胞㗎。 咁所以咧就因為可以油顏色啊嘛，咁所以咧我今次都用咗呢個方法，咁啊溝埋佢，同埋因為比較容易啲去買啦，又平啲啦，好似頭先阿彭仔話齋。 咁唔使猜好耐係咪？ 唔使猜好耐，記住唔好猜好耐。 耐，因为佢好快干噶。 系，落少少水就得噶啦。 系啦，落少少水，咁咧就等佢。我谂大概你最多猜三分钟，你好搭上个碗度啦。因为如果唔系，佢就会自己 硬咗。 系啊，咁你就唔使搭啦。因为我上次都系猜得有少少耐咗嘅，咁就已经硬硬地，就都几难搭上去啊。 明白。 呢个我失败经验嘅分享。 系。 咁然后咧，其实咧，喺侧根咧就买少少梳打粉，咁梳打粉又系好容易买到嘅嘢啦。咁梳打粉再加水，其实咧。你再摆喺一个容器嗰度啦，哪怕你屋企可能有啲用过嘅泵啦，即系泵气球嘅泵啦，又或者系一啲类似针筒，即系总之有个尖嘴位嘅物体啦。咁你就将嗰个开好咗嘅梳打粉，加埋水。嗱，其实咧，你如果想佢再似啲溶岩咧，你就可以加少少嗰啲食用色素嘅，即 系 偷颜色啦。 加翻啲红色落去， 当然水彩都可以嘅，即系总之令到佢有啲颜色啦。咁你就用一个泵嘅方法，即系注气嘅方法。法咧就透过嗰个头先嗰支饮管啊，就谷上去个火山顶啦， 即系由个底嗰度谷接上去。 系啦，咁因为佢有梳打粉嘅关系咧，佢就会起泡咯。咁所以出咗嚟成个形象咧，就好似火山嘅熔岩喺个火山顶度涌出嚟咁样咯。 我想问多一句，梳打粉系咪有食用同不非食用分噶？ 我系用呢个食用梳打粉嚟做嘅，都系起到泡，即系小市场买嗰啲咧，一盒嗰啲咧。 如果简单啲，可能买嗰啲有汽水咯。 系啊，嗰啲 都得嘅。有汽水就跟住再加少少食用色素，嗰啲好多气噶， 都系嗰样嘢， 都系嗰一样嘢， 好似汽水泡咁样。 系啊。咁樣嘅就原來 係啊，所以其實就好多用途嘅，即係當你攞嚟做實驗啊，或者係做呢啲勞作仔嘅時候，咁於是乎小朋友即係透過佢自己嘅搭建過程啦，跟住可以嘥好多時間去遊啦，即係可以學你話齋嘥到時間自己去遊嗰個過程啦。咁因為我個女四歲咧，我喺搭建啦，同埋即係整咁多物料倒嚟倒去猜粉咧，我就有幫佢手嘅。咁但係我相信咧，如果大個少少嗰啲咧，譬如可能七八歲或者樓上十零歲嗰啲咧，如果都想试下整啲模型仔啊，又可以自己揾啲乐趣，而最紧要系啲爹哋妈咪想去个零钟头，自己可以有啲嘢娱乐下自己咧。 头先讲咗啦， 头先嗰个过程系可以自己做晒。 我谂咧，即系仲可以系本身如果有兄弟嗰啲咧，就系个哥哥，譬如可能有九岁、十岁嘅哥哥姐姐，就晓得自己沟嗰啲嘢噶啦嘛，咁就同个咧五六岁啊，或者得四岁五岁嗰个细佬妹咧，就咁样玩，你要教佢咧，咁佢又好满。足感，好似个老师咁样，系咪啊？ 可以制作一个火山出嚟，同埋个过程亦都可以观察到个细路仔究竟啊，佢中意边个部件多啲咧？如果佢对嗰啲 chemical reaction 啊，即系嗰啲即系将梳打粉沟嚟沟去起泡嗰下 有反应啊， 定还是系哇将个火山 油颜色 嗰个咧，咁你都可以 即 系艺术 方面 系 嘛？ 系啊， 我估计可以分析到个小朋友，我想个靓仔又 又知多啲你自己个细路啊， 系啊， 究竟系边种嘅性格啊？ 你知啲家長好在乎啲小朋友啊，究竟啊呢一樣嘢學適唔適合佢咧？定還是叫佢唔應該發展美術方面啊，應該發展咧叫做科研係類似嗰啲咯。 我有一個問題啫，頭先一路喺度描述嘅時候咧，呢個火山咧，因為用個膠碗咁樣倒轉噶嘛，咁其實個底需唔需要有個嘢晾喺個底噶？ 唔使噶， 佢個底係即係吉嘅。 係啊，吉噶，空心嘅入邊其實 係。咁我有一樣唔明就係當我插咗嗰支。啲粗飲管喺嗰個反轉咗個碗嘅中間嗰個窿嗰度插咗之後咧，咁因為我跟手咧係需要用一個泵或者係一支針筒咁嘅東西咧，就將嗰啲梳打水咧溝咗顏色嘅咧， 就 會 注入去啦， 由個底度擠出嚟啊嘛。咁嘅時候，我點樣係？哦，即係我直頭就係因為個碗係。个底系通嘅，所以我嗰个泵咧可以成支怼落去嗰个饮管嗰个位， 冇错， 所以就咁样一揿出嚟，佢就会逼出嚟啦， 冇错。 哦，咁咪好，咁咪好容易，好大力逼到周围系，会唔会 系好容易整到周围系噶？冇错， 好宽广嘅。 不过当然啦，嗱，任何呢一啲玩具好，或者系即系呢啲玩意好啦，你都系。 预咗屋企污糟， 冇错。 唔系，不过啲爹哋妈咪都好醒嘅，会叫佢带围裙 咁样。 唔系，但系因为咧，你其实只系一个碗嘅范围，同埋你支饮管咧又唔系好， 但系你个泵咧，你个泵原来劲嘢嚟嘅。 嗱，不过如果你用个好劲嘅泵， 我天花板都俾你整污糟埋啊，个仔。 不过咧，我嗰日咧，因为可能我开得多梳打粉啊，嗰个其实都几棘噶，即系佢唔系好似你谂嘅咁液体、咁液态噶。佢就係都需要啲力先泵到出嚟噶，所以我就覺得 O K 咯，同埋我唔係用好勁嗰啲泵咯。 咁啊，大家試玩嘅時候注意一下啦，多謝阿 Barbie 嘅分享啊。 好，唔讲童话住啦，先嚟再报一报咧交通消息。环保大道往工业村方向近啊环澳路有交通意外，咁快线封闭，系严重挤塞嘅，龙尾咧喺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啊。重复一次，环保大道往工业村方向近环澳路有交通意外，咁快线封闭，严重挤塞啦，龙尾咧就喺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这个时候可以继续听李克勤的新歌《格林童话》。 教子女唱唱字母，讲到同孩共老，遇见美好。你我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暴风雨内更满足你希望。明日到一千岁，我们还拥抱，估对方肥胖会更早，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互相渐去苦恼，我们如此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但童话最荒谬，总有丑太难被接受，年月过便引发批斗，短处数到担心会遗留，善意的付出已经没收，疮疤一天天的深厚，承诺漂亮但那感情已经没有，埋怨六年后，投诉十年后，甜蜜慰问也听出诅咒，斗子女游说赡养吵架，然后内疚便要放手。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内会变得越恐怖，还未爱多一岁已无缘拥抱，真对方肥胖太过早。 属于李克勤的作品，名字叫做《格林童话》。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一位太太， 系啊，李太啊，早晨， 早晨啊，彭仔， 早晨，李太，有阿 O 同芭比响 声，阿 O 早晨， 早晨 啊，早晨， 早晨， 系今天， 阿彭仔，我系元朗友嚟噶， 系咩？你边鼠啊？ 我元朗咯， 你元朗边头啊？ 我 元 朗 鸡地， 哎，啱啦，我就系 你又系 大树下。 啊！争好远啊！大树蟹喺马田嗰头， 哎，你 即系啊！ 你识 啊！ 你识啊！ 我咪系咯，你唔好带我真系。 诶，梗唔会带你啦。 不过而家嗰度都唔， 唉， 啲好斗泥嘅啫。而家唔同晒啦，入边。 我帮衬过你屋企噶。 系咪啊？天天茶餐厅、啊。 梗系啦，嗰阵时。茶餐廳 你冇肚屙咩？ 幾十年前邊度會肚屙啊？佢啲人講啊嘛。 咩人講？我自己喺度做，我唔知道。你冇食紅豆冰嘅， 遠近馳名嘅都。你而家就做咗彭爺啦，幾好。 哦，都唔係啊。 嗰陣時阿曾志華、車淑梅，你同埋陳敬創。 哇！佢哋 一路听到而家啦， 啲神级噶啦，变咗佢哋 几廿年啦，系啊，几廿年。 诶，咁唔好讲呢几廿年前嘅嘢，我哋而家讲咧就边位阿妹生日啊？ 系我咧就最细呢个妹妹， 哦、 就十五号生日嘅，我十五号嗰日咧就话。冇日期，所以我就要補足佢生日快樂。 系十五號嗰日已經係過咗佢嘅生日啦，幾多歲生日啦？有冇話？嗯， 可唔可以講啊？我唔知道。 哦， 佢同我講我63歲。 係啊，都啊，梗係最緊要身體健康啦。 係啦，冇錯。多謝你啊，朋友。係 唔好客氣。 我咧就補足我呢個妹咧，張銀嬌。 係。阿娇，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嗯， 家庭幸福。 系，系咪好娇俏噶？佢由细到大都 好靓噶，人哋成日都系24寸腰噶咋。 哇，哇，咁你做家姐嘅咧？ 我做家姐。 我肥嘅好多。 你几寸腰啊？ 我30寸腰啊。 哦，瘦啫， 咁都唔系好好严重，咁都即系啲诶，你哋屋企质素好啊吓？ 系啊， 屋企人啊， 遗传啊，好遗 传 啊。 咁啊，阿妹阿娇， 我爸爸80几岁先至唔喺度。 哇，佢好长寿喎。 系啊系啊， 好嘢啊！咁、应该有一啲健康法宝噶啦，都吓咁啊，有机会再请教啦。咁啊，祝阿娇咧、阿妹妹咧，梗系开开心心啦， 系啦。 咁啊，最紧要吓百毒不侵啊！呢个世代真系要 啱啊！ 你都系啊，你都要啊，李太。 哦，多谢。 咁你而家系咪喺元朗住啊？你 系 咪喺元朗住啊？仲？ 我而家喺元朗啊，我自己住紧，我自己 吓就马甸啊， 起栋屋啊，系啊， 哇，你自己起栋屋啊， 大树下嗰度咯，我住喺呢度52年啦， 啊，我都好耐冇去大树下拜神啦， 咁你嚟啊，你嚟，我邀你去嗰度食嘢啊。 我使乜你招呼？ 不过咧，就今日啊，就拣咗只梅艳芳妹姐嘅作品， 系 咪 啊？ 我仲有好多人都未人讲啊！ 系啊， 咁你要快少少啦，如果唔系播唔切歌啦，系啊， 生日快乐， 阿大女啊， 慧娴系，同埋一个我嘅好朋友啊，几十年嘅。啊、朋友同埋同事，黄婉仪7月24日生日快乐， 系生日快乐， 系仲 有我好朋友，8月2日我个细我个第二女生日快乐，同埋阿梁太， 系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 同埋咧6月24日关帝诞系我先生嘅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哇关帝诞嚟埋， 系系啊关帝诞出世噶佢， 好劲啊，仲有咧， 咁咧同埋。同我同埋我对落嗰个妹咧，系7月11日，我两个一齐生日嘅。 哦，保祝你啊，生日快乐。 系啊，唔系啊，预祝啊。 我农历7月啊。 讲旧历系啊。 哦。 7月11日啊，我哋两个同一日噶， 系 唔同年噶，我哋 系 3年噶。 诶，都特别啦，一齐。 系啊，系啊，系啊。 好，咁啊， 大家都身体健康。 冇错，咁 快乐乐。 我哋啊， 最紧要身体健康，百病不侵， 百毒不侵啊！ 系啊， 好多谢为李太，咁啊，剩翻几廿秒咋，真系唔好意思，只歌 啊， 我哋都听少少啦，有机会再播只全首俾你听下，多谢你，拜拜。哇，最紧要点题嘅歌， 系啊， 听到呢几句，下星期再见， 拜拜。